敦促美方充分认识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在涉藏问题上对中方的承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推动相关法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薄雾，明日早晚清凉和有几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0点，系跌83点，总成交金额7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6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2蚊，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5.35，建设银行6.64升1仙，中国平安92蚊跌3.5。友邦保險80.15跌1.15，小米集團10.36跌1.4，阿里巴巴204.8升2.2，盈富基金28蚊跌5仙，美團點評103.5係升4毫，中國移動62.45升3.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98，英镑10.223，瑞士法郎7.953，澳元5.363，加元5.946，新西兰元5.14，欧元8.681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3,72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05美元，卖出1,47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噶。路面情况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啦，近月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咁花园道下行啦，近月美国领事馆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罗便臣道。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咯。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咧就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车多啦，龙尾喺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另外喺新界啦，将军澳嘅影业路去宝灵路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近住清水湾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3，听朝日出时间啦系早上6:5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5月24日，含泪辞职。 推动脱欧方案扫到失败，英国首相文翠珊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 I do so with no ill will, but with enormous and enduring gratitude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ountry I love。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 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68%。天文台预计听日的早晚都是清凉，有几阵微雨，气温介乎是16-20度。展望到星期六都有几阵雨，而下个礼拜25-26号圣诞节的公众假期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在这个钟头的自由风，我们跟大家都要看回，就是昨日在粉岭公路一宗都非常严重的巴士的意外。大家都听到了，就是在一架九巴978号的九巴向沙田方向行驶的时候，在松柏朗附近就失控，就撞了路边的一棵树。大家看到新闻的图片都，左边的车身和车顶是被烫开的，在上层靠左边的乘客就首当其冲，其中两个乘客被抛出车外，亦都有乘客在车里面是，就是椅子和被玻璃碎被那棵树都是撞到的，最终是有6死39伤。看回过去那两年，似乎很不幸地，似乎每年都有一些几严重的交通意外。2017年就有个城巴在深水埗就撞了上行人路，造成3个人死亡，30人受伤。到了去年的年初，就是又是一个九巴在大埔公路亦都是一个弯位里面怀疑因为超速入弯失控翻侧。那次是有19人死亡的。而今次亦都是有6人死亡。大家都会问究竟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当然没那么快会查到。但是据九巴的讲法，就是那个巴士就每个月都验车程序就前日才完成的，结果就是合格的。而那个车长就56岁，加入九巴18年，揸了那条线有2年多的经验，而在9月，即是2-3个月前才验身验完嘅啫，咁健康状况亦都系良好，而前日都系佢休息嘅日子，咁所以咧系原因系乜嘢？咁暂时就未系好清楚。咁据现场嘅一啲讲法咧，就系话个巴士咧系冇一个刹车痕嘅，咁但系据一啲喺架车上面嘅乘客话咧，就车速亦都唔算话特别快嘅。好啦，咁大家都关注嘅就系、是其实喺旧年嘅大埔公路嘅车祸之后咧， 政府咧就成立咗一个专营巴士服务独立检讨委员会，咁有个报告书嘅，咁啊有成几十项嘅建议咧，就话系实行紧嘅。其中一啲建议咧就系要求咧就系应该巴士上面有安全带啦。嗱，而今次嘅意外里边咧，有两个乘客咧系被抛出车外啦，系跌咗落去路边。咁嗱，亦都令人关注，如果有安全带嘅话，咁或者可能个情况会好少少。咁但係呢，虽然话呢个独立检讨嘅委员会呢係曾经建议过呢样嘢啦，咁但係而家都係装緊嘅，只係喺巴士上面呢逐步装緊，相信呢要成两年嘅时间先至装得完啦，有一啲亦都唔适合装安全带啦，而出事嘅呢个巴士呢係冇装到嘅，亦都係未装到嘅。咁啦，种种嘅问题究竟可以点样以后避免呢巴士司机嘅培训啦，或者安全意识啊，或者偏更嘅方式，又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呢？大家有咩意见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澳门第二日，朝早到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参观。有中一生形容，同习近平握手的时候感到温暖。 当时我的手其实是特别冷的，然后呢，谢爷跟我握手，我可以感觉到谢爷的温暖，就一下子传递到我的全身了。 粉岭公路九巴车祸，造成六死39人伤，留医的伤者一人情况转为危殆，一人严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建议强制巴士上层安装安全带，及立法要求乘客佩戴。 新车一定要装，旧车俾一段时间佢，政府要出钱补贴。装完之后，上层的就要立法，一定要绑，你唔绑就违法。 朝早9:03。立法会负责调查民主党许智峰抢手机案的调查委员会开始撰写报告，主席麦美娟期望报告可以在明年六月向大会提交。 我们希望在假期之后呢，秘书处能够尽快预备这个报告的初稿，那我们委员会呢就会再决定呢去讨论那个报告的内容。至于我们报告的内容呢，或者我们的研讯是什么呢，就因为牵涉委员会在现在阶段呢都仍然是要保密，所以呢我就不能够披露那个内容。 下午3:00，多个警察协会到政总会见官员，讨论警队加薪问题。警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不满议员要求将警队从公务员薪酬调整中分拆出来独立审议。 这个已经是一个人质，如果假如他今日可以抽出我们警队，他日其他部队有些不顺他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不满意的话，亦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昨天是九巴978號一個巴士在重柏朗附近失控，不幸造成了六死39傷的嚴重意外。其實很多的嚴重的巴士意外大家仍然記憶猶新的，有什麼方法去避免這些慘劇重演？電話裡面有立法會議員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譚文豪。譚文豪你好。 Hey, 你 好。这件事里面 你会关注特别是哪一方面是要留意呢？ 我想呢，即是去到而家就暂时都未知道啦，即是究竟个成因系乜嘢啦。咁但系当然我哋会对比返系譬如你话大埔嗰个嘅意外，咁九巴嗰单咁样。咁当然嗰阵时之后呢，其实都系有即系长达即系几百页一个嘅巴士专营巴士服务嘅独立者委员会嘅报告啦。咁其实喺里面呢亦都系花咗唔少篇幅呢，系讲緊有啲乜嘢要系改善嘅。即系譬如一啲嘅科技嘅安装安全嘅装置啦，咁亦都系讲緊点样一啲嘅甚至系资助，有啲嘅基金，咁譬如系做一做嘅加装安全带呀，或者系有减速能力嘅自动限速嘅仪器咁样。咁亦都系咁样讲啦，其实亦都睇返喺对比返再早 前咧，其實亦都有另外即係一個嘅巴士意外事件咧，亦都有講即係嗰啲所謂嘅黑盒嘅數據分析啊，各樣嘢。咁嗰陣時亦都係冇做足，咁已經全部揭發曬出嚟。咁所以亦都要睇翻佢究竟喺上一次大埔意外之後咧，嗰啲嘅建議，咁去到而家究竟有幾多項係實行咗啦，或者係做成點啦？咁其實喺年頭嘅時候喺立法會咧，亦都有講過。那個即係就住呢個報告咧，啊，亦都有講過，即係有啲邊啲嘢啊，係會大約幾時做啊咁樣。咁我哋嗰陣時都覺得係慢嘅，同埋所謂建議推展咧，其實好多都係即係19年啊、20年啊，或者甚至之後嘅時間，可能先做得到。 係啊，即係譬如九巴咧，佢年初係講過話預計咧，即係嗰陣時講啦，就未來兩三年咧，先至喺現役啊嗰啲就加翻安全帶。咁新買嗰啲就會有嘅，咁但係睇嚟都時間都真係一段時間嘅喎，又唔係咁快喎。 係啊，呢個都會係嘅，呢個都會係睇翻即係佢而家本來諗住咁嘅，即係話你買嗰啲新嗰啲或者點樣加裝，咁佢就冇一個限期或者嗰樣嘢嘅。咁當然啦，你話如果安全帶嗰啲，其實我覺得佢應該有個限期嚟到逼呢一個嘅巴士公司嚟到裝翻嘅嚇。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就係話喺呢一啲嘅嘢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更明確嘅一啲嘅限期，即係譬如可能係2020年嘅六月啊，如果你個巴士咧。上層係冇每一個座位都有安全帶嘅話咧，可能咧就唔俾你登記啦。咁其實可以用一啲咁樣嘅行政手段嚟到令到巴士公司係一定要裝，咁呢個全部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嘢，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等自然淘汰啊，或者係都唔知佢幾時啊咁樣，永遠都係即係委聘獨立報告啦。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嗰個嘅顧問報告，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個顧問報告，佢都有講噶，交通安全帶仲係運輸署委聘獨立顧問，就呢一個部分嘅專營巴士上層嘅座位安全帶。嘅成本同埋效益嘅分析，即係呢一啲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好多嘢，佢係未實行嘅，即係由上一次如果意外或者根據呢一個嘅討論文件 嚇。咁除咗話即係要有個安全帶喺度，問題係大家見到嘅而家，譬如上層咧最前嗰四個位係有噶嘛，好多巴士都有安全帶嘅，咁但係都冇人帶嘅，見到好多時都冇人帶嘅，咁所以係咪要立法呢？因為如果你唔立法嘅話，即係其實好多乘客都見到都唔帶㗎喎。 我諗呢一度係即係要逐步推進嘅，即係等咗啲小巴咁啦，小巴都用咗好一段時間，啲人都開始習慣嚟到係攬安全帶。咁當然啦，今天亦都會見到未必個個都攬安全帶，呢個都係客觀現實。咁但係已經係多咗好多人係願意坐小巴嘅時候攬安全帶啦。甚至乎如果你再講早期啲嘅私家車後座嗰陣時都未使攬安全帶，後屘生效咗之後，咁你都見到啲人係逐步去習慣去攬安全帶。咁但係你一日唔開展嘅話咧，咁永遠都唔會有人做嘅，係咪？所以即係呢一個，我覺得要逐步嘅。首先，你硬件嗰方面，你巴士一定係要有安全帶先啦，係咪？你唔好呢一樣嘢成為一個理由而誤成件事。咁之後就點樣去再教育啊？如果都唔得嘅時候，就考慮係咪立法啦，係咪？咁所以呢一啲每一步嘅其實都要做嘅。但係你正如頭先所講嘅，即係呢一個所謂嘅巴士上層係要裝安全帶一樣嘢，其實講咗都好一段日子嘅。即係就算呢、這、一個之前即係大埔巴士意外未有之前啊，即係唔好講琴日嗰單啦，即係就算講嗰陣時，其實一直都係冇即係講過出嚟嘅。咁即係冇真係去做。咁所以呢啲我會覺得係有問題，同埋即係佢。即係政府就係咁噶啦，好多都係咧，就係話我哋成立個乜嘢嘅研究小組嚟到針對呢個獨立顧問報告嘅嘢咁樣，咁全部都係咁樣嘅啊。咁進一步啊，或者係建議啊，或者係跟住就係再討論啊咁樣咯，而係冇一個真正嘅時間表去全面落實當日呢一份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報告啦。 係見到嗰度有40多建議噶嘛，咁大部分政府都話會回應啊，成立不同嘅小組啊等等啦。咁但係好多都係喺度即係研究又研究咁啦。嗱，咁另外仲有個大家關注點咧，就係啲九巴車長嘅偏更啊，佢哋翻工嘅時間啊，譬如話今次出事嘅呢位車長咧，就一日裏邊咧就揸咗三條路線咁啦。你自己睇呢啲偏更或者好靈活啦，咁但係會唔會影響到個安全咧？你覺得？ 唔係呢個偏更對於營運者佢梗係方便啦，係咪啊？咁但係你都要睇下真正嘅。那個揸巴士嗰人噶嘛，嗱，當然我必須要強調咧， 佢今次嘅意外係咪直接關於頭先所講嘅，無論係 你知道啦， 工作小時啊，或者係頭先所講嘅係咪一日因為揸咗三條唔同嘅路線？嗱，呢個我哋唔知道。嗱，但係只不過用一個常理嚟到睇咧，其實係有問題嘅。你一日嗰條路線你轉咁多次嘅時候，咁佢係咪有個熟習度咧？又或者佢嗰三條線上一次幾時揸咧？即係佢會唔會係唔熟悉嘅路線咧？這個我哋唔知道。咁同埋即係車上面，譬如有一啲嘅防止偏離路線嘅儀器，咁呢個巴士係裝咗定未裝咧？嗱，這個我都唔知道。咁所以變咗，即係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其實係要呢一個嘅調查完成咗之後，咁你先至得知究竟係呢一個嘅。这个的文件啊，这个的检讨委员会上次那些东西，其实有没有东西要再加上去？因为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说其实今次的意外成因，原来上一次的检讨委员会呢是已经讲了了，只不过是政府做得慢，咁呢个就只需要加快啦，或者係強行要幾時幾時一定要做到啦，呢、這個比較簡單。你話唔係嘅，原來今次發現嘅成因呢係上一次嘅代調查委嘅檢討委員會呢係完全冇cover 到嘅。咁可能就要有一啲新嘅角度嚟，我諗一啲原來可以導致到一個咁致命嘅意外，原來個成因應該要做啲咩先啦。咁所以某程度上都真係要睇返今次嗰個嘅調查各樣嘢，更加多嘅人證物證出咗嚟呀，咁先至可以嚟到講究竟係點，同埋個巴士上面究竟有冇出現機件故障呢？係咪你都唔能夠排除呢啲嘢㗎嘛。咁呢啲如果機件故障嘅話，咁就真係唔會係喺嗰個嘅上一次大埔意外嗰份報告係包含咗㗎喎，呢個係咪？ 咁如果话即系上次嗰个报告就包含咗都好多嘢㗎啦，包括又话要每间巴士公司都要有个安全总监啊，点样用科技去帮助减少意外嘅发生啊。咁有啲冇，当然有啲冇讲到啦，譬如今次有人就怀疑系咪棵树突然冧咗呢，系咪棵树突然伸咗出嚟呢等等，咁大家唔知嘅呢个系。 系冇错，系啦。系啦，所以即系话有好多嘅未知之数，咁但系当然啦，呢一个造成咁多人伤亡嘅一宗嘅意外，系必须要好好检讨究竟佢个原因系乜嘢，亦都系要防御下一次再有咁样发生。呢个系好紧要嘅。当然啦，我哋都要睇翻今次嘅事故有冇任何人需要负责啦。 明白。好，唔该晒你，谭文豪，唔该晒。 好 ，OK。 系谭文豪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啦。嗱，咁警方嘅讲法咧就话现场路面就冇发现刹车痕嘅，咁就会循住司机嘅驾驶态度啦、健康状况、车辆嘅机件性能啦，同埋路面情况等各个方向咧，去调查意外嘅起因嘅。咁嗱，其实咧，即之前啊，即系话大埔公路喺旧年年初嗰次19人死亡嘅意外之后咧，嗰份嘅香港专营巴士服务独立检讨委员会嘅报告咧，有40几项建议嘅。咁嗱，其中咧又包括咗希望喺巴士度装安全带啦，咁另外就系用多啲电子稳定系统啦，装多啲行车记录仪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啲睡意嘅监测系统啦，即系话如果话有个小小嘅摄影机就系望住啲司机，咁如果佢见到佢黑埋眼啊，或者喺瞌紧眼瞓嘅时候咧，系会有啲警告啊，张凳会震啦，咁但系呢啲咧都系一啲建议，而部分咧就慢慢实行紧，咁。明顯地咧，今次咧就係最少就係喺個巴士嘅上層裏邊咧，係呢一個巴士咧就係冇裝到安全帶嘅。咁嗱，呢一樣嘢咧都好多嘅聽，好多嘅即係政府官員咧都喺度研究緊，或者係究竟係咪應該裝曬安全帶咧？咁譬如話，而家就算裝安全帶咧，都唔會喺暫時咧係唔會喺即系喺地下嗰层啊，即系嗰度装嘅。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嘅。咁因为咧就系话，其实有好多而家嘅巴士本身咧，你喺下层嘅话咧，根本就唔会根本你系可以企喺度噶嘛。咁你企喺度嘅时候，你本来就已经系冇可能揽住安全带。咁你坐喺度嘅人揽住安全带，又有冇咩意思咧？当中咧有可能有啲矛盾。咁所以咧，而家讲紧咧都系主要咧就系喺新嘅巴士嘅上层嘅装安全带啦，同埋咧慢慢将一啲上层嘅座位改装加翻安全带嘅。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朱先生噶，朱先生你好。 系朱先生，请讲。系巴士意外， 我就系发觉咧，呢啲咧系诶唔系工时嘅问题，系个人嘅操守问题。 嗯， 其一啦，其二就系呢巴士公司咧喺个转间嗰度咧，系即系比较密啲啦，每个月都系转一次啦。嗱，例如好似九巴咁样啊，17至22号啲转间咁。如果你当你今日收两点三点，你后日可唔可以翻两点至三点或者四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个人呢会夹硬翻工呢，会是几辛苦的。同埋最拉尾个转呢是真的很危险。如果你做得12个钟头，好多时呢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但如果而家呢个车长呢就应该是叫蛇车。咁呢 最后一转车嚟嘅是工作咗九个几钟。 唔系几多个钟头嘅问题啊，个时间佢。例如好似话，即系佢六点几起身翻工，佢应该五点钟起身，或者六点起身。 系 咁，当佢做到十二点或者十一点，咁佢吸咗两个钟头。如果佢瞓得到，梗系问题唔大啦。但系如果佢瞓唔到咧，就好大问题出现喺度啦。就佢临拉尾嗰转咧，系好容易中眼瞓。 嗯， 因为我哋揸咗几十部车咧，系知道咩叫中眼瞓。但系佢其实佢嗱，佢突然间我听到佢咁样嘅新闻咁讲啊。突然间片马一变，佢系根本个人系清醒嘅，但系睇啲嘢咧已经开始模糊噶啦。 明白， 明唔明啊？所以佢系其实最拉尾嗰转系最危险嗰转，就系因为佢冇人同佢整埋拉尾嗰转，但系佢唔可以。喂，我唔揸呢转得唔得？唔得，因为你叫做劈车咧，一定要去睇医生。 好多谢朱先生嘅意见啦，不过究竟肇事成因未知，大家都调查紧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视察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和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交流。习近平在澳门特首崔世安、经济财政司司长梁惠特、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和外长王毅等陪同下，到葡语国家展示中心参观，听取梁惠特的介绍。他之后听取官员介绍澳门城市建设和发展。粉岭公路寻日的九巴致命车祸造成六死39人伤，警方、政府化验所和路政署派员到粉岭公路取证和了解情况。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警司尤乃强和几名便衣警员到场，他和现场的交通警员、化验所人员交谈超过20分钟之后，登上警方私家车离开。政府化验所和路政署人员在涉事路段视察寻日被巴士撞倒的树木，又拍照记录。现场至少两棵树有树枝断裂，树干留低大面积的缺口，部分的树皮剥落，地上有断裂的树枝和玻璃碎，涉事路段的防撞栏严重凹陷，部分位置完全扁塌，涉事路段有胶水马围封，警方搜证期间一度封闭其中一段的慢线。社福界发起香港人权法案请愿游行，希望国际介入香港人道危机。他们由湾仔游行到九国驻港领事馆，游行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在小学服务的社工梁姑娘表示，知道在香港罢工很难，但认为需要有行业带头做起，希望继续透过参与罢工游行，呼吁 各行业的人士向政府表达不满。负责青少年服务社工的阿明表示，自己三日都有罢工，希望和年轻人同行，会继续坚持五大诉求。游行期间，有游行人士一度走出马路，几十名防暴警员在正义道呼吁他们返回行人路。立法会否决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612金钟冲突，其后休会，立法会将会在下个月8号复会。其中三名建制派议员投弃权票，包括身兼监警会副主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经民联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以及自由党航运交通界议员易志明。 保安局副部长欧志光在议员表决之前表示，近半年暴力不断升级，破坏民主，践踏他人权利，警方必须止暴制乱，如果有人继续默许美化暴力，属于天理不容。又指出，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只会释放错误信息，令人以为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薄雾，听日早晚清凉，同有几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近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啊，支持啊， 捧场啊， 支持啊喂。 12月23日下午3点，有开心旅游玩转公展会。 开心日报的梁荣忠、林超荣、黄桂林还有彪爷会同现场观众玩游戏。 同场还有 BOB 天堂鸟叶巧林同慧思同大家唱歌表演。 约定大家12月23日下午3点， 铜锣湾维园公展会大舞台， 到时见。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承受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琴日嘅巴士意外裏面造成6人死亡啦。咁究竟涉事司機佢翻嘅崗係點咧？佢嘅即係健康嘅狀況係點咧？嗱，九巴嘅講法咧就話，其實嗰位車長咧喺2017年到而家咧都冇發生過交通意外嘅。而2017年嗰一次咧就係一次喺車廠裏面倒車嘅時候發生嘅輕微意外。咁而個車長本身咧就今年九月完成驗身程序啦，喺出事之前嗰一日咧，即係前日咧，係啱啱係佢嘅休息日啦。咁所以咧，以佢嘅實際上佢嘅年資咧，即係揸喺九巴揸車嘅年資咧，亦都係達到有十。 幾年嘅，係有比較長嘅時間咧，係18年嘅。咁所以咧，即係就咁睇嚟咧，就似乎喺休息方面啊，健康方面咧，就可能唔係有好大嘅問題啦嚇。咁但係咧，咁佢偏更方面又點咧？咁呢位嘅車長咧，就係一日之內咧係揸緊3條巴士線嘅。咁九巴就話咧，即係呢位司機係每日都固定行嗰3條巴士線，就經驗豐富並且有相關嘅訓練。而嗰位嘅車長咧，係當日咧係揸咗9個幾鐘啦，翻咗工9個幾鐘，而嗰一轉車咧就係佢嘅最後一轉車嚟嘅，喺嗰一日嘅最後一轉嚟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嘅主任黎少聰嘅。黎少聰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嗱咁啊，睇翻呢件事，你哋自己睇，譬如話喺偏更啊、工作嘅調配方面啊等等，有啲乜嘢係可以改善嘅地方嘅？ 哦，其实咧，唔好出咗意外咧，就去问佢点解会咁样咁样。嗱，意外真系大家都一次都唔想见到有呢啲问题。我哋见到都你都 明白。 我代表工会都向死伤者家属受伤嘅乘客咧，真系深切嘅慰问但系咧，呢个问题咧，亦都希望大家都公道啲因为咧唔系话发生咗就去。话佢呢啲问题啦，佢呢啲 order 咧亦都咧行咗已经系10年8年以上啦因为之前我入职，我都入职咗20年啦。咁我初初做九巴咧头11、12年咧都系固定系揸一条线嘅所以后期咧公司管理层都请咗对面海嘅管理过嚟，跟住就开始有呢啲咁嘅兼线 order 跳飞机俗称嘅问题。咁咧据我做咁耐嘅知道嘅问题咧最主要系order 我哋都同个运输署啦同个公司啦有个口头协定咗咧就唔可以超过3条。咁琴日呢个车长佢做嘅路线咁我都据知佢系做3条嘅亦都差唔多系6点几出厂咁做2轉700K 咁跟住就私派个对面食饭。食完饭就做咗673，跟住最后再做呢、這个978咁样。咁佢都系9个零钟啊，我听到你哋咁讲。咁呢个安排咧最主要order 线咧唔系今日发生不过咧我今日都接受好多传媒问我哋呢个问题咧。我哋系最重视佢够唔够操练同埋有时操练咗嗰啲新人咧。都会同工会反映，同公司反映或者系唔熟，咁有时咧，啲车长有时都会用自己时间去跟嗰条线嘅，咁样亦都咧，亦都会有啲新人会透过工会都有时话反映话，唔系好熟冇乜信心，咁都通知派干部一声咧，咁咧，咁就另外再搵人去替佢呢个职位，咁而家咧，呢、這个月来咧都多咗咧呢啲咧，cut 车cut 时吸补水同埋咧，每一条路线咧，基本上咧，可能咧有1、2个字轨都要做 order 啦，兼3条线试过咧，有时会哈碌到咧，工会有时要提佢咁因为咧太多嗰啲路线，譬如举例290啦，好多啲子母线有290A 有290S 有 S 只系公司就同我哋讲话，一样啫嘛，嗰条线。其实咧，子母线就话去到将军澳嗰时咧，去到个总站系唔一样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公司咧遵守呢啲咧3个 order 咧系唔好超越嘅，哪怕你嗰条系子母线都好，都系入于1条线嘅最终咧工会都系争取到就系、是、公司讲咧咁我又改翻咧呢啲 order 咧就算子母线都系当一条 order 线。 我想问一下啦，最近咧因为少咗人搭。港铁啦，多咗人搭巴士啦，会唔会令到你哋嗰啲班次巴士嘅调配会同以前唔同咗 最近咧呢几个月来咧，大家都知道咧，呢啲堵路呢啲问题咧，今日都有传媒都问过呢啲问题，相关嘅问题啦，分分钟行2个钟头咧，可能一出到去咧，4、5个钟头都翻唔到嚟，有啲车长咧，可能咧，致电电台咧，咁亦都无可奈何改路，改到咧都唔知行咗去边。你都好无奈噶有啲同事都揾工会求助，我哋都揾管理。 但系嗱，琴日就睇你唔关 冇关系啦。 啊，一定冇关系啦，一定冇关系啦。佢因为佢都系准时喺湾北开3:01就去到华明就收工噶啦，做呢一个单程就收工噶啦。 嗯，咁嗱，我唔知道，即大家都喺度即系猜测嘅啫。譬如嗰棵树，咁可能撞到棵树。平时会唔会有好多问题系因为即系路边嘅树有阵时唔知点解断咗少少出嚟，会造成意外嘅咧？ 嗱，我哋成日咧都讲啊，譬如打风落雨啊，我睇到啲传媒又问到好多一啲政府部门讲到佢话成日去检测啲树，嗱，我相信咧，如果佢有啲咁嘅去成日检查，真系我哋真系安乐晒咯。 嗯， 如果成日啲打风落雨咧，啲树咧，如果有一个水分咧，佢有一个聚力咧，其实佢成日会拍打啲车噶吓。嗱，净系以山竹为例。嗰次嘅山竹都令到我哋九巴有百几部巴士打烂晒啦，啲玻璃俾佢上残。 嗯， 嗰啲树枝你唔好睇住喎，一拍打个车身，个车有速度，一打落去就爆玻璃噶啦，都爆百几架啦。而高速公路其实你种咁多树咧，其实咧佢如果系真系有修剪就好啦。有时我哋投诉好似举例彩虹村红学楼嗰、那个站，嗰几棵千年老树，落雨嗰啲树冧晒落嚟，一拍打下，如果架车有翻咁上下速度，真系会打爆个大银幕噶。 会唔会有时即系开得慢啲啊？咁样 嗱，冇得你慢唔慢嘅，因为始终咧，佢有一个聚力有一个重量嗰个棵树，同埋佢啲树枝咁坚硬，你一个玻璃，你就算有点样嘅强化好，点样好，你行得快好慢个吸翻落去，你唔花佢都会裂啦，系嘛？冇可能会冇伤痕啦。咁呢樣嘢你話啲樹喺高速公路咁樣起咗喺路邊有冇佢作用呢？有冇美化呢？美化我哋嘅認同嘅係咪？但係如果你話有時打風落雨嗰樹有冇伸出路面呢？我相信作為嗰啲駕駛者好有經驗一聽到其實真係會認同囉，尤其是我哋揸慣呢啲雙層巴士會知道㗎嘛，係咪撞到架車會響㗎嘛。 咁即系你都觉得其实路边啲树有阵时系修剪唔够嘅。 其实咧种咁多树落去，其实真系有冇咁多人手去修剪咧？你估真系好似啲屋村嗰啲花园嗰啲花，成日经常有啲花王走去修剪咧，系嘛？香港咁多啲公路咁多大树，你种咗落去，真系有冇人咁多人去修剪咧？有时我哋去投诉，公司去投诉，分分钟两三个礼拜都冇人去修剪啲树嘅。 系。 唯有我哋就唔行嗰度，即系唔行慢线，行翻中线去避嗰棵树。但系如果要埋呢个站嗰啲，无可奈何，咪慢慢驶埋去咯。但系都会啪一声会打到架车，有时听到响得就，有时都停低要行上望下有冇爆玻璃，一爆咗玻璃就唔行得噶啦。 系嗱，咁另外咧就系喺旧年年初嗰次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之后，有个调查报告啦，咁里边就提出咗好多一啲嘅用技术啊或者加安全带啊讲种种建议啦。我想问一下就系、是，譬如话你自己眼中见到九巴咧，喺加安全带嗱，佢今年年初就话逐步会加噶啦，即系上层啊，而家系个进度系点啊？ 個進度咧，嗱，我相信咧，我哋同事咧會揸嗰啲新車咧，嗱上層咧，同埋下層咧，基本上全部嘅座位都有安全帶，同埋咧有一個咧預測駕車咧個車道咧，如果轉彎如果有比較有個車道咧，佢會截有，同埋咧嗰個顯示器咧會顯示駕車。佢会截有啦，即系话觉得倾斜度有几多度嗰阵时咧，佢个公仔个巴士会倾侧，咁佢会截咗你油，减速咗你嘅速度。咁同埋咧，相应我上年都有参与过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工会都有建议嗰啲问题或者系嗰啲措施咧，话举例啦，下边司机位嗰、那个有个安装一个胶板去防止啲乘客。把司机嗰个胶板啦，同埋佢个好多一啲设施，佢已经可以讲陆续已经系装晒噶啦。至于你话安全带嗰啲咧，佢系新车陆续去安，即系全部都有嘅。基本上我去揸过嗰啲最新嘅玻璃车啊，比较即系买翻嚟嘅新车，佢都有呢啲装置。 但旧车咧，本来话旧车两年三年到就会都会换噶嘛，都会加翻安全带上去嘛，上层。 佢有啲座位，佢有加落去嘅， 但你话全部咁样加咧，我相信佢个工程我唔知道佢点样处理，我相信呢样嘢要留待俾公司工程部去处理。但系你话诶，一两年佢睇到嗰啲车系，即系基本上佢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嗰啲嘢咧，基本上个车个设置系有啦。譬如我就系好知道明白，转弯吓有时可能会急速咗啲，咁咧佢个公仔见到个车系。会自地油好自然，佢又唔会好犀利自地油，即系减咗离速噶啦，已经 系咁啦。系嗰个随意监测系统咧， 嗱随意监测系统咧，基本上咧佢有装有一定仲喺度测试紧，我唔知道佢装咗有几多，咁我亦都咧今日有多个传媒都访问过啊，咁样我亦都揾咗我相关嘅理事去回应过，系我都知道嗰个部机嘅运作。都大致系嗰啲同事都系话呢个监测比较 OK 嘅， 即系都系测试阶段系嘛？ 系测试阶段，即系话你有譬如你眼有闪闪下，即系有轻微嘅闪下咁样个测谎机就会个双灯会震啊，提示你啊吓，或者系有时佢话个车转弯啊，有时有啲佢感觉到你会唔会过急咧？咁个双灯都会提示你会震下咁样。咁我都问过我相关嘅理事，佢都系俾呢个测谎机好高评价嘅。 好，唔该晒你，黎少聪，唔该晒。 好，好嘛，好，拜拜。 黎少聪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嘅主任啊。各位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胡女士，胡女士。 你好，我嘉 良。系， 我想回翻同埋嗰单交通意外咧，因为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咧。不过我想讲翻嘅就话，我哋自己做乘客咧，无论你坐楼上也好，坐楼下亦有好咧，自己都要留心。尤其是坐楼上咧，千祈尽量唔好中眼瞓咯。有时你坐楼上，有时转弯咧，例如去空旷地区啲公路嗰时会比较会塞咗啲，或有啲都唔出奇啊嘛。所以自己都尽量唔好中眼瞓咯，自己 好难噶、哦。有阵时搭巴士系为咗恰一恰噶、哦，真系有 系咯。但问题你噏嗰时，通常你绑我哋个绑绑咪要提醒成日要用要紧握扶手嘅，自己尽量即系自己尽量做得几得几多咯。但觉得一句讲晒咧，而我又系别系两边都唔想，尤其是揸车嗰、那个讲真， 当然啦， 经济支柱都系佢都系家庭先经济，佢都系家庭嘅经济支柱嚟噶嘛。仲有咧，楼下之后首先我头先讲翻，我做乘客咧，冇乘客骑低落车个摩托都危险嘅。总之一句讲晒咧，自己都要小心。仲有就系头先嗰位黎先生，我觉得佢讲得好清楚咯。但系我觉得同埋佢加翻一样嘢就系话。千祈唔好下下都要用法律去規定，要一定要安全啦。我覺得尤其酒吧係新界同埋九龍嘅最嘅乜嘢咧，更加要自己知道自己去搞就算咯。 好多謝胡女士嘅意見啦，我諗意外大家都唔想，但係大家討論啦，都係希望呢啲事唔會再發生。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又讲一讲同圣诞有关嘅一个 topic。今日咧就系讲咧，其中一首我哋最常听到嘅圣诞歌就叫做 Jingle Bells。我哋要唱好呢首歌咧，第一件事咧，一定系要识读个字嘅。咁啊 ，Jingle Bells 个 Jingle 咧 ，there's an L sound there， 有个 L 音。咁条理咧系上翻，系我哋之前好耐之前讲过啦。我可以上翻我哋嘅网站啊，就揾翻嗰集 L 音 Jingle 有个咁嘅音喺度。咁就最好就唔好读 Jingle 啦 ，it's Jingle Jingle Jingle Jingle。So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If you speak fast, if you sing fast, jingle all, jingle all, 个 L 音咧会愣埋后面。So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小时候唔识唱歌，咁所以就照读算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喺电话里边咧就有营运工程师学会副主席冯敏强嘅，冯敏强你好啊， 你好， 系想同冯敏强倾下嘅咧就系、是、见到啦，琴日出事嗰个巴士咧，即系都撞得都几烂下啦，上面嗰个上层咧好似被成棵树咁样割开咗啦，系咪即系巴士嘅上层系嗰个结构本身系比较脆弱噶啦？ 其实唔定之上层，基本上咧，成架巴士本身结构咧，都系由个地台嗰度啦，咁、然之后就起一啲好似骨架咁样， 系， 咁然之后一路起上去，起完之后咧，再向外边咧就黐上啲铝板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好似寻日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基本上咧就未必能够抵挡到即系咁大嘅撞击力，而将成个车身嘅部分啦，或者嗰啲铝板咧系撕起咗嘅。 嗱，嗰啲铝板嗱，相对于一啲私家车啊，嗰啲系嗰个构造有咩唔同啊？即系私家车唔系用铝板嚟 讲，就有少少唔同啦。私家车本身咧，佢就成个骨架成个去做出嚟嘅。 系 咁，然之后再喺外边咧，就亦都系当然系铺嗰啲睇下唔同嘅车啦，有啲用钢板啦，有啲用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啊等等啦。咁但系就。基本上佢嗰個強度係分別唔大嘅，咁但係譬如話好似巴士咁樣啦，佢依家絕大部分咧都係鋪著上啲鋁板啦，咁佢嗰個強度咧都同要鋪即係以往啦，用啲鐵板咧，基本上係都分別唔大，咁對嗰個整體強度咧其實冇咩大影響嘅，仲更加微觀啲添嘅。 係咁即係個意思係用鋁板係咪？可唔可以咁讲就系即系冇咁襟撞啦，或者佢个骨架本身唔系好似一架私家车咁细咁实净嘅时候，可能即系撞埋啲树度都可能个影响都损毁得好大。 嗱，首先我知道咧，嗰、个巴士本身咧，嗰个骨架咧就系要嚟要嚟保护嗰个车里面嘅乘客啦，但系就唔系保护嘅车撞嘅时候噶， 系 佢只不过系起咗个骨架，然之后再加上啲车身板啲雷板啦，咁避免咧。譬如正常行车嘅时候，有啲外物撞到架车啊，或者喺架车里边咧系跌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如果系经过撞击之后咧，基本上无论佢系用钢板又好，用呢、这个铝板都好啦吓。基本上都分别唔大，因为最主要嗰、个强度咧就嚟自个骨架嘅。 咁又系好多玻璃啦，因为嗰啲玻璃本身即系都见到而家上层或者好多巴士啲玻璃都好大，其实都系又系个撞击。即系抵受嘅能力又唔系好大嘅喎。 如果譬如用大嘅玻璃窗咧，通常嗰啲骨架当然会做得比较强啲啦，亦都抵消翻嗰、那个即系减少咗嘅骨架。咁所以咧，整体强度咧，基本上唔会有太大分别噶。 明白。嗱、咁如果咁睇法嘅话，譬如装安全带呢个问题啦，咁嗱、见到有之前都讲过下嘅，就系而家嗰啲车架咧就话。即唔系话你要装就装嘅，因为嗰个车架本身咧就有阵时咧，要改埋个地台嘅结构先至装安全带嘅。可唔可以解释下其实点解系咁样？ 嗱，因为咧，如果譬如我哋装安全带啦，咁安全带本身嗰、那个锁嘅位置啦，或者个支点嘅位置咧，一定系一个好强嗰、那个，即系强度好大嘅地方。我哋就唔能够话就咁黐咗响个车身嗰度，或者就咁黐喺张凳嗰度嘅。如果唔系咧，就冇乜用噶。一定是一个即是最坚固的地方，最坚固的地方当然就是个骨架了。咁所以呢，如果譬如话呢架车佢需要安装安全带的话呢，佢最初去设计嘅时候呢，佢都会预埋每一个装安全带嗰、那个支点个位置喺边度啦。咁然之后就即係就返个位。咁如果你话一啲旧嘅车呢，未必能够咁啱就到个位嘅。咁所以呢喺个改装上面可能都费一啲功夫㗎啦要。 即系其实唔可以话就咁将个安全带就装喺张凳上面，其实就冇用嘅。 嗱、如果装喺张凳嗰度咧，就好多都系装喺凳度，但系要冇忘记就系张凳本身都系装喺个地台上边噶嘛。 系。 咁如果系以往嚟讲咧，只要将凳固定咗好稳阵咁样喺个地台上边就已经得啦。但如果你要去做埋即系安全带个作用咧，换句话讲，呢张凳咧其实都系要安装喺个骨架上边嘅，就唔能够就咁装喺地台上边，所以亦都系影响咗个。结构嘅位置咯，即系嗰啲钢架嘅位置咯，系啦。 吓，咁系咪即系意味住，譬如有一啲而家嘅巴士，你无端端想加啲安全带落去，其实系未必做到嘅，系个结构上系冇可能做到嘅。 嗱，呢个视乎本身嗰个车嘅结构咯。咁当然唔系话每一张都做唔到嘅，一定可能有啲就好近嗰个位置有容易受到，但系都有唔排除有。 部分嘅凳咧，未必能够好容易装到上去。 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冯敏强。 好，系、okay, 冯敏强系营运工程师学会嘅副主席啊。咁刚才讲到，即系加装安全带咧，其实系之前嗰、那个檢討委員會報告裏面的其中一些的建議，但是呢，即是為什麼說到現在都未裝，就是剛才那個問題，就是有一些巴士呢、其實不是那麼適合裝的，又或者呢如果要裝又要符合國際標準，又要符合各種的拉力測試，那其實呢、要一個比較大的改動，有一些巴士公司就說是其實不是那麼可行的，也都是未必那麼實際的。還有呢，就算要改裝的話，就要在香港要有一些地方去將整架車有些要拆開來這樣改裝，所以要時間。至於說在下層需不需要做安全帶呢，其實現在的即係政府研究之後，都睇埋其他好多國家地區嘅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呢啲短程喺城市度行嘅巴士咧，都係冇安全帶嘅。咁況且咧，而家喺下層咧，好多香港嘅巴士都可以企嘅。咁其實就安裝安全帶咧，就似乎係冇乜需要啦。咁好啦，咁無論如何都希望咧，即係同類嘅事情唔會發生。咁大家坐巴士都感覺到安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在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的龙尾排到近城市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一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76，港金系报13,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4.39美元，卖出价系1,474.71美元。港汇指数报106.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开的中慢线有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的交通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路街近九龙医院和码头围道近乐山道，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太子道东去九龙城回旋处，而家车龙排到近彩怡花园。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九龙城出口都受到意外影响，而家交通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中慢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路街近九龙医院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太子道东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龙尾彩怡花园。咁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九龙城出口嘅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城隧入口的中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在美林村。至于较早前在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松岭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而在九龙方面，

因为我哋以前我都做学生会啦，咁我听过啲上庄啊下庄，即系都会即系有时会经过澳门咧。啊，到大时大节啊，即系讲紧系啲比较重要嘅政治事件，譬如系特首换届啊、立法会选举啊、澳门嘅立法会选举啊，咁咧逢系有一啲比较政治敏感嘅时期咧，系啦，咁咧就会突然间咧嗰头你嗰话嗰张 list 就系咪嗰张名单咧会突然间好长嘅，有一啲平时喺进入内地咧都冇事嘅人咧。咁啊，会去澳门嘅时候咧，系会以一个唔系好清楚嘅一个原因咧，就突然间俾人递介翻去转头噶。咁呢样嘢其实过去嗰十年咧都屡见不鲜。咁啊，近呢一两年咧，尤其是过去嗰半年，因为即系香港而家个社会局势越嚟越即系好紧张啦。咁其实咧，即系呢啲事情咧，其实都听得好多。 以前都有话记者被。即係佢入境嘅啦，都有嘅。咁但係今次係直情佢攞咗採訪證嘅喎，即係為咗呢件事過去採訪，而且咧係成個機構成隊人一齊去，咁啊零零舍舍有一兩個，咁而且係被拒入境嘅記者就包括咗好多不同嘅傳媒都有，包括TVB 啦，包括南華早報啦、香港電台啦、Now TV 啦，其實好多都全部都中招嘅。 係啊，即係總之好似即係由我哋香港過去嘅記者係咪？即係好似有大部分嘅都入唔到去，咁啊，即係佢哋用嘅原因咧，就好似係話即係同對於即係澳門本地嘅即係安全啊，或者係即係佢哋自己個人民利益啊，會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一個影響啦。咁所以就用一個原因，用咁嘅原因就叫佢哋翻嚟香港。咁啊，真係依啲咁樣嘅作法咧，就好似即係令到人哋都有好多問號啊！ 係啊，嗱，咁啊，習近平就已經到咗澳門啦。咁啱啱咧就係同即係各界人士就見面，就排坐咁樣影咗張合照啦，同即係澳門嘅政府啦、新舊嘅特首啦，咁同埋咧成班嘅即係重要人物咧就係見面嘅。咁而佢今日見面之前咧，就喺參觀學校喎。咁嗱喺社交媒體上面咧都。廣傳嘅咧就係佢參觀濠江中學嘅一個附屬嘅中學啦，咁完咗之後咧，記者就訪問嚇呢個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嘅學生啦。咁其中有一位學生咧就話，即係習近平就同佢哋揮手，就好開心、好激動啊！見到佢，咁咧就覺得呢一世都冇遺憾啊！嚇，呢個係一位女學生講啦。咁另外咧有一位男學生咧，咁佢都幾即係似乎佢哋都同阿習近平見完之後咧，就話咁剛剛才大家聽香港電台嘅新聞都聽到啦，就係話同阿習近平握手之後，温暖嚇個温暖咧一下子就傳遞到全身啊！咁而習近平咧都將佢抱入懷中啦，令佢感覺到特別幸福嘅。咁習近平咧就叫佢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學好中國歷史。 系啊，即系睇嚟咧，即系其实我谂喺过去嗰咁多年以嚟啦，即系由1999年回归以嚟，其实澳门个政治局势咧，其实一直都同内地都走得相当之近嘅。其实喺咁多届嘅特首里边啦，甚至乎即系澳门本土人啦，其实喺过往个政治争拗里边咧，唔算多。咁其实喺成个 好和谐嘅， 好和谐嘅，其实就算系讲紧有一两个反对派嘅议员咧，其实即系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喺我哋唔好话亲建制啦，但系即系外国外澳嘅人士里面嚟讲咧，都成日占到相当之多部分。咁我谂，即系喺头先所讲嘅嗰一啲好感人肺腑嘅一啲言论咧，其实亦都喺澳门里面其实都屡见不鲜嘅。 系咪咧？系咪真系已经见惯咧？不如我哋同喺电话里边嘅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吴国昌倾下先。吴国昌你好啊！ 你好，吴国昌。 系你好，你好。 系啦，今日即系我谂香港嘅社交媒体都好多人系讨论紧嗰两位学生嘅即系爱国情怀，同埋对于习近平主席嘅嗰种尊崇啦。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而家譬如近年咧，澳门嘅一啲爱国教育咧，实行成点咧？ 爱国教育当然系有政府推行嘅，咁我哋有咗国旗、国歌法同埋呢啲行政法规添，咁就里面规定咧系即系政府咧会咧系呼吁，或者咧系提倡一啲爱国教育啊、国旗嘅教育啊，咁甚至到即系教育局，即系亦都同内地嘅教育部下边嘅一啲单位咧合作做一啲出版一啲教科书。 嗯 唔系强制要用，但系就提供呢个教育书嘅选择，系讲中史，咁啊重新讲下即系秦始皇点样威水，就唔系闹秦始皇嘅，诸如此类啲内容都会有，咁但系就唔系强制。 系啦，而家系咪有成六成嘅学校系用紧呢啲即系同内地合作出版嘅教科书啊？ 系有六成开始学用紧，可能越嚟越多添。但系佢哋亦都同时可以用其他教科书， 系 就唔系规定只准用呢一种教科书。咁喺澳门个情况就咁嘅，因为我哋已经有九成嘅年轻人系会上大学嘅。咁老实讲啦，学校嘅教即系教育嘅其中一个重点咧，即系帮自己的学生点样可以考到好的大学。咁大学就唔系只睇澳门噶嘛。无论内地啊、台湾啊、香港啊、洲各地或者世界各地，即系你有能力嘅话都可以去。咁佢哋就视乎啦，即系各种唔同嘅即系考大学嘅教育制度嘅，你需要啲乜嘢？咁、那个重点咧，其实就放喺嗰度嘅。咁但系既然政府呼吁到咯，咁我有相当部分学校响应。咁譬如以今日为例咧，访问即系拜访呢间学校都算系某种嘅精心选择嘅。咁如果大家你先闯澳门嘅历史嘅话咧，就呢一间学校其实咧就系真系非常传统嘅外国学校，亦即系话当年即系话喺六十年代反殖斗争胜利之前啊，唔系讲之后，之后梗即系外国阵营大啦。就算系之前，佢已经系喺党有密切关系嘅一间即系外北京嘅学校咧，就开始。即系可以讲系匿系添噶，咁只不过咧就今次咧系主席参观嘅咧就都唔系嗰间学校嘅原本嗰、那个即系主要嘅基地， 附属英才学校 嗰间。咁原因就话靓啲啊嘛，即系传统学间始终几十年咁耐历史，虽然有装修都好啦，都唔会系最靓。咁啊，梗系安排主席喺最靓嗰度。但系佢讲传统历史，你话同党嘅关系啊，或者北京嘅关系嚟讲咧，佢啊可以讲的确系最叻，系最深厚嘅间嚟嘅。 咁今次习近平到澳门嘅访问啦，咁你自己睇有啲乜嘢即系特别值得注意，或者同以前佢嚟澳门有啲咩唔同咧？ 同佢以前嚟澳门有咩唔同都好清楚啦。现在佢真系国家主席大权在握，当然系用发号施令嘅方式啊嚟到咧，系表示自己嘅意见啦，同埋领导无论系全国嘅观点或者系港澳嘅观点，都希望系一个领导作用啦。咁呢个转变系随住角色嗰个晋升嚟转变嘅，呢、這个就唔需要点讲嘅，唔系话立场转变嘅问题嚟嘅呢啲啊。咁只不过就系话咧，系一定咧就今次嚟讲，大家都意料中事，可能香港朋友都会好清楚，会即系尽量讲好嗰方面啦。即系话咧，有困难啊，有问题嗰方面，唔系唔理。但系就唔系要嚟讲， 明白。其实头先咧都吴国昌啊，系吴国昌。头先你都讲话，我哋其实香港嘅朋友都可能好清楚。其实我哋都即系读翻啲新闻啊，嗰啲都好清楚。但我哋自己嘅记者咧，即系今次想系即系去为香港人去报道下，即系习近平主席嚟到澳门嘅即系所有嘢嘅时候，头先可能都听到我哋讲啦，就好似有好多香港嘅记者咧都俾佢门外，即系你可唔可以？ 都有五单啊嘛，唔知可能俾五单搞得多都唔定，我唔知道吓。但系最少应该有五单出现咗啦。 系啊。但系今次同過往嘅情況有啲唔同，因為頭先歐嘉倫都有講啦，即係以往嚟講咧，就你俾人遞界嘅時候咧，就因為其實可能你唔知道自己係咪喺個名單裏邊。嗱，今次係直情係好似同澳門當局咧，都已經係攞咗封信嚇，係個採訪嘅一封信嚟嘅。咁但係都去到即係喺嗰個入境嘅時候，都受到啲咁嘅對待嘅時候，咁其實個即係都想都香港嘅聽眾都可能好想知道，其實整體嗰、那個。嗰、那個運作係點樣 咧？澳門嘅官方有冇正式為咗呢幾單嘢嚟作綜合綜合解釋？有冇做過呢個解釋啊？我哋仲未見到有呢個解釋喎。 係啊，只不過係喺個即係遞界你出境嗰度有張文書，就話你即係影響公共秩序啊等等咯，就冇話一個正式解釋。 嗰啲傳統啦。但係如果你講即係當政府而家未有即係就呢一幾單案綜合嘅一個反應之前，我即係講呢個。之前個階段啦，之後佢有冇一個統一嘅解釋，我唔知道，可能會有嘅嚇，我唔知道。但如果未有解釋之前，你話官僚點解釋咧？就即係經過以前咁多單嘢都已經好清楚啦。呢樣嘢咧，最基本上嚟講咧，就係電腦故障，因為電腦咧嗰度咧就突然顯示咗。電腦顯示咗咧，呢一個入境呢一間嘅個案咧，係對即係安全有好重大影響。 咁要点样考虑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作为前线嘅警务人员，你打份工嘅，咁睇到电脑有咁嘅信息，你系咪要截住啊？唔系话我话你啊，唔系我呢个警员话你，系个电脑话嘅，个电脑话咧，你影响我停澳门嗰呢度嘅安全，系电脑啊，咁电脑可能有故障啦，唔定啦， 我唔知我嘅猜测咧有冇道理咧，就系令好多人觉得，喂，系咪即系喺呢个法政嘅部门后边系有一啲嘢咧，连好多高级官员都唔知嘅咧？即係嗰個名單係可能 佢直頭啊，佢直頭話你就算問司長都好啦，好清楚啦。即係保安司長佢都最近都曾經話過佢唔知㗎，佢都係睇傳媒報告先。佢最近先講過。咁你話係唔係真係電腦故障？一般嘅案例嚟講，我哋唔信啦，當然。 嗯。 啊，有一啲案例咧，就令到你可能都會令你信都唔定喎。 嗯。 咁例如舉個例子，就近期發生嘅一啲曾經咧係唔主張。是美國就呢個香港人民民主人權立法，就唔主張嘅呢個商會嘅一啲負責人，咁嚟到澳門啦，咁電腦一樣話佢唔可以入嚟喎，咁點解連佢哋都唔准入嚟啊？咁係咪你覺得係政治判斷還是電腦故障啊？ 一定系电脑故障啦， 睇嚟就系啦。 嘅坚持就 系 电脑故障啦。但即系话咧，睇一个个案例啦。咁如果你话黄之锋入嚟唔俾咧，咁你一定系信电脑故障啦。咁但系嗰两个入嚟又唔准入嚟，咁你话会唔会电脑故障？咁点解决呢个问题咧？即系问咗好多次噶啦，个答案永远都系咧。咁即系政府都系有财政资源。可以啦，系加强投资喺电脑设备嗰方面，进一步优化，将来咧就少啲事件。 咁啊，习近平系啦，即系其实而家国家就准备话即系支持澳门咧搞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啊，国际金融中心啦。 咁啊，电脑个系统咁样都难搞， 好好改喎，要 会加强投资，一定加强投资系。 我想问一下，澳门人本身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嘅一啲澳门嘅发展方向，就系、是其中一个啦，就系、是、金融中心咧，大家系咪抱住一个咩态度咧？系咪都好乐观，期待有新发展，定系都好质疑咧？你自己点睇？ 嗱，你讲嘅澳门居民咧，就是、一般嘅居民咧，就可能觉得都唔系好关自己事啦，唔知咩事嚟噶。一般嚟讲系咁样，但系如果系属于即系。直接或者間接咧，同金融業界有啲關係，或者覺得啦，即係年輕人覺得自己將來同呢個業界有關係嗰啲啦，咁啊會有一啲期望嘅。咁但係呢個期望咧，就唔係一下子去到咧，真係信曬澳門會變成某一種嘅金融中心，因為我哋自知我哋未有呢個足夠嘅潛質咧，有信心一定係做得到。但係最低限度你做。唔能夠一下子做到真係某一種類型嘅金融中心都好啦，起碼即係相信啦，即係喺中央政府嘅支持底下咧，點都會開展多一啲喺金融嘅或者特色金融嘅各種形式嘅金融嘅業務咧，起碼都會開展多一啲。咁算唔算啦？係成為一個中心啦？咁通常澳門居民嚟講就係比較謙卑啲嘅。就唔會話一下子就信我哋就會變成金融中心，甚至話係取代埋香港啲澳門，即係基本上唔會咁諗嘅。但係你話係唔係覺得即係喺國家支持之下，澳門喺呢方面都有啲發展咧？呢、這個發展對澳門都好啊！咁咧就會即係直接間接有關人士咧就會持呢種態度啦。 有冇預計話個發展個主要個集中地會唔會話喺新嘅橫琴區啊？定還是係點？因為本身即係路氹同埋澳門都其實個發展都已經相當飽和噶啦。 希望唔会啦，即系如果系嘅话，就将即系我木作产业，即系后来转移出澳门噶啦。即系如果全部嘅嘢转晒去横琴话，即系呢个系即系对于澳门嚟讲系产业转移出去。 即系你对横琴呢一个项目都存有一个观望嘅态度系咪？即系你意思系？ 我会觉得对无论系对大湾区合作同埋对横琴嘅合作都好啦，我会觉得系应该持住一个咧系审慎嘅优势互补嘅态度。个优势互补就系希望对大家都双方都有利嘅嗰种合作方式，唔系一个食咗另外一个嗰种方式。 咁喺澳門嚟講，其實面對呢啲問題係好多。舉個近期嘅例子嚟講啦，咁譬如就係已經即係。今年亦都有啊，雖然唔算話好大規模，唔似香港大規模，亦都有相當規模嘅民眾上街抗爭嘅啲運動。譬如就話啊，從澳門同中國內地嘅駕照互認嘅問題， 嗯， 就嚟要簽協議啦。 駕駛執照嘛，駕駛執照互相 互認啊嘛，係啦。 特首簽咗，只叫司長隨時簽得噶啦。咁就我哋用下啲居民就上街反對。咁我反对就唔系反对国家，系两件事唔同啊。反对嘅意思系，如果八字互认嘅话，实现唔到优势互补啊。因为大家条件唔同，我哋嘅立场好清楚，就话咧，澳门嘅人少，如果中国内地容许澳门居民方便入去内地驾驶，咁我哋觉得完全唔单止可以接受，欢迎点都好啊，只要系安全。 但其他嚟到澳门就有好惊。 如果你嗰种嚟到嘅时候，我哋交 通好大压力 爆煲噶。如果唔爆煲，就要设好多关卡，好多关卡就造成好多嘅矛盾，咁啊同国家对抗啊越嚟越多，个更加不利。所以我哋从一个优势嘅互补态度，我哋一直都系主张就话咧，唔好个驾照互认系内地愿意俾我哋去嘅。就俾我入去咯，但你嚟到嘅时候咧，唔方便俾你揸架车入嚟，就话我哋容易愿意咧用澳门嘅公共交通同埋步行系统，甚至公共交通嘅优惠条件都可以俾埋包括内地啊其他嘅旅客都可以享用。因为澳门咁细啊嘛，用澳门嘅公共交通已经绝对解决晒交通问题，何必要揸车嚟咧？呢块澳门嘅特别嘅地方，咁呢个就唔系话抗唔抗拒国家或者接唔接受国家的问题，而系话咧系睇客观。具体的现实来做到一个优势互补的效果。咁好多时我哋即系同即系内地嘅接触都系持呢个态度。咁结果咧，咁结果抗争咗一大轮之后咧，就拖慢咗呢个大嘅回应。咁最近咧，今好似今年九月咧，就内地嘅公安部咧，突然间咧就发放咗一个决定，一个决定就容许咧系。包括港澳的居民咧，係方便在內地都攞執照架車。 嗯， 咁如果有咗呢個新的決定之後，咁澳門居民包括香港啦，都可以上去嘅時候，就根本就唔需要用駕照互認嘅方式，佢都可以去到內地揸車咯。咁啊，呢個駕照互認照計就喺澳門唔需要咧，係處理呢個協議啦。 咁所以 而家嘅方向咧就變成係咁樣。 好，唔該曬你先，吳國昌，唔該曬。系吴国昌系澳门立法会议员啦，刚才讲到即系驾驶执照嘅问题啦，即系互相承认嘅，咁都见到系有一啲反对嘅一啲嘅运动咁啦，咁但系就唔系话好大规模啦，而且亦都系针对澳门政府嘅。我哋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倾， 系优先事项。当局早前表示，英女王今次到国会发表演说时，排场同埋规模将会缩紧。女王將由白金漢宮坐車到國會，而不是傳統的馬車。巡遊隊伍會減少，女王亦不會穿著禮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沿岸有薄霧，明日早晚清涼和有幾陣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几宗意外清场嘅消息。首先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嘅意外咧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界限街同埋亚街老街嘅龙尾啦，都接近波打老道。另外码头围道嘅龙尾就接近上乡道。仲有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啦，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啦，而家清咗场，快线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接近康华苑。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嗰度咧，之前都曾经有意外噶，咁而家虽然清咗场啦。不过车龙都仲系相当之长噶，龙尾排到去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因为车多嘅缘故，暂时仲系间封紧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挤塞的，龙尾排到接近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彩虹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山东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城门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有少少车龙的，龙尾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都是车多的，龙尾丹桂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二零一九声音档案选举， 7月9日寿终正寝。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完全失败。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已经寿终正寝。The bill is dead。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我哋讲紧澳门回归20年啦， 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家就喺澳门嘅。嗱，刚才讲紧澳门嘅一啲状态啦， 系啊，都访问咗 发展啦，系啦， 佢哋个立法会议员啊，其实民主派嘅吴国昌系， 系民主派系仅有嗰大概三位啦， 系啦。 咁如果大家对于澳门嘅现状有啲乜嘢嘅观察，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7-1871啦。咁啦，澳门咧，其实最近啦，每一次大家都可能关心澳门，即系新闻一定讲嘅咧，就系派钱啊，派钱派几多？咁啊，澳门就一向好疏爽嘅， 系啊， 吓啱啱而家呢个财政年度咧就系。现金分享就每人10,000元啦，永久居民10,000元啊，唔好净系睇呢10,000元，仲有嘅就系、是、咧，如果你有公积金户口咧、政府就再注入7,000元，咁、所以咧，其实你有份工打紧嘅话咧，基本上就系政府俾钱你17,000元， 系啊， 已经连续好多年噶啦。 呢样嘢就好多即系、就是、香港市民都话，哇，点解即系彼岸嗰边啊，点解就派钱咁容易啊？我哋呢边又会派钱咁难啊？就住呢样嘢咧，我都同过一啲政府内部中人都交流过意见啊。咁、其实咧就即系佢哋都有讲过咧，其实派钱咧即系边个唔想啊？即系如果容易嘅话，咁但系咧即系实际上嚟讲咧，我谂个人口嗰、那个嘅差距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素啊！即係因為佢哋嗰邊都有講啊，澳門咧可能講緊即係佢哋自己個本土人口咧，可能講緊幾十萬人嘅啫。咁、但係咧，香港講緊係幾百萬人啊，所以喺成個嘅嗰個政，即係嗰個成本啊，嗰個行政成本上面實在就差太遠啦。咁所以咧，搞到即係派錢咧，想香港想派都唔係派得咁疏爽或者咁容易喎。你見到 你覺得係咩？ 你見到好似好多好多，即係好多難度係咪啊？4,000元都派得唔好啊！而家係嘛？ 咁而家系嗰四千蚊有排计啦，因为 好多人都未攞到。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派，以前都试过派嘅，都唔系一个好复杂嘅事嚟嘅，有银行户口就得。咁我觉得其实澳门同香港有个好大分别，就系大家对佢个政府究竟用钱，究竟嗱，其实归根究底就系我而家有好大嚿钱喺度。究竟派俾每一個人自己決定點使啊？定係政府同你好好計劃，用得其所咧？咁邊樣嘢係用得其所咧？咁似乎即係澳門人咧就比較有信心，不如你俾咗我啦。 系啦，跟住就市民自己使啦， 系就觉得我哋个政府就冇理由衰到咁嘅，系咪咧？喂， 我嗱嗰次咧嗰个沟通里边咧，就因为实在香港咧本身咧即系话大一啲都唔大啦，但系细都唔细嘅，几百万人口，咁所以咧就里边有好多唔同持份者啊，即系你派钱里边可能有啲非常有钱咁，你做乜要俾我啫？系嘛？ 系 咁啊，或者可能其实某程度上近期啦，依几次啦，咁政府想派钱或者有啲利好嘅经济政策咧，摆到明都系想系喺倾向旅游业或者系即系。受到嚴重打擊嘅一啲即係飲食業啊，係嘛，或者係一啲消費嘅行業咁樣，咁佢可能係覺得喂，依啲其實對於相對於廣大市民係咪真係要有現金嘅支持咧？可能唔係嘅，咁可能係依一啲受影響嘅商户咧先係最緊要，咁不如就唔好派錢啦， 即係集中啲睇下邊啲需要， 因為個持份者嗰個複雜性比較高啊，咁所以依個係個狀況嚟嘅。 不過澳門唔同嘅地方可能就係、是。唔知係咪啦，咁啊，不過的確就係嗰啲錢咧，相對嚟講咧，可能嚟得易少少啊。我咁講好似好衰咁，但係你睇翻個數咧，譬如話即係賭税咧，澳門就冇賭税呢回事嘅，叫博彩税，嚇冇賭博業嘅叫做博彩業啦。咁佢哋嘅即係收入咧，其實每年咧大概都有900多亿嘅税收係嚟自博彩税。咁嗱。呢样嘢系未计政府嘅其他税收。 冇错，呢个咧同香港咧，其实香港最大嘅即系，如果讲博彩业，即系我哋得只此一家嘅啫，就马会啦，系咪？马会里边咧， 我哋嘅股票市场都有啲博彩成分。 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如果你讲话，即系真系攞正牌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其实即系马会里边咧，其实已经系香港最大嘅一个即系嘅纳税人啦，已经系。咁但系其实佢嘅纳嘅税咧，其实讲紧都讲紧100多亿嘅。咁但系其实头头。先歐嘉倫都所講啦，即係佢哋嗰啲賭場嘅税收咧，年講達到900多亿，淨係講緊呢一樣嘢，其實已經即係香港已經係比唔上啊，完全。咁所以你話啲錢係咪容易嚟咧？900多亿擺喺一個幾十萬人嘅人口嘅城市裏邊，咁派錢講當然係相當容易。 因為而家嘅澳門嘅特區政府咧，每年嘅預算咧，大概都係1000亿度啦。咁你記住就係1000亿咧，已經係即係拗曬，即係拗曬頭咧，咁樣去。拼命咁样去使钱，即系话要咁样派钱啦，每人派17000啦，然之后再谂下，你见到佢啲基建啊，好多时都即系都用得比较疏爽啦，咁先至使到1000亿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即系个赌税对于成个澳门嗰个经济，其实系占咗而家系占咗收入咧系80多%嘅。 不过而家即系欧嘉伦就话系之前就要扭尽六任咁样先要谂到点样使成千亿 啦， 但系唔得啦。而家国家主席就话喂要发展，一发展就唔系咁讲笑啦。就因为第一啦，你都知啦，即系头先阿吴国昌都讲啦，即系起码嗰个电脑嘅系统要 upgrade 下先啦，系咪啊？咁另外就成个金融体系嗰个嘅支援咧，即系其实要建立一个金融体系就一啲都唔容易嘅，人才嘅配置啦，里边所有金融系统，即系唔系讲紧话个硬件啊，个软件上面即系讲紧啲政策啊，所有嘅到唔到位嘅情况，其实要讲紧好多年嘅一个投入先至做得到嘅。 咁我谂，譬如内地可能有呢方面好多支援噶啦， 吓咁但系始终。即系呢个就会讲到去，即系真正即系一国两制里边咧，即系点样去处理件事啊？因为通常一国两制里边咧，其实我哋先撇咗政治唔好讲先啦。喺经济上面嚟讲咧，点解一国两制就好显然有两个唔同嘅制度啦？咁但系咧，我哋根据呢半年里边都做过好多讨论啦。即系其实呢个所谓嘅一个经济或者金融嘅一个制度咧，其实都要。其他嘅全球嘅其他國家要去承認，咁你先至會有真正一國兩制會發生嘅。咁所以咁喺依方面咧，而家暫時當然我都相信咧，即係澳門嘅朋友會得到即係內地 大力嘅支持嘅，唔單止中央政府，我諗有好多即係友好嘅城市咧，都會願意投資落嚟嘅。咁但係實際上嚟講，能唔能夠成為到一個即係真正即係獨當一面，或者同香港即係互相輝映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我諗即係亦都係時間尚早啊，講呢樣嘢。 但係正如啊剛才啊澳門立法會議員吳國昌所講啦，無論點即係呢個國家嘅政策一落咗嚟咧，你可以肯定嘅就係有會多咗資金啦，會多咗人。嚟到澳門去揾機會啦，然之後有好多新嘅嘢可能出現啊，新嘅辦公室要租啊，然之後好多電腦要買過啊，嗰啲都係 好多啊，嗰、那個就一定 嗰啲都係令到經濟即係會有增長，同埋係一個新嘅起點， 一定會有啲新氣象噶啦、啊。不過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聽到一啲我哋都比較少聽到嘅嘢，就係、譬如話橫琴嗰邊，即係以為橫琴就應該係中央送俾澳門嘅一份大禮物啦，即係實際上嚟講嗰個佔地相當之大，澳門嘅。大學城其實就一直一好早就已經落户咗橫琴嘅，咁、我哋近期聽到好多嘅創科產業咧，即係其實橫琴俾出嚟嘅投資額都相當之大。最近嗰次咧好誇張嘅，即係你有曬一啲所謂尖端科技嘅團隊嘅話咧，佢俾你嘅資助咧達到1亿港币嘅，所以其實都真係唔少。咁但係點解都做得麻麻地咧？就實際上本來地理位置啦，同埋頭先吳國昌嘅所講咧，實際上嚟講係咪真係當係澳門嘅一部分咧？定還是係原來其實？是以澳門的名義在那邊、即 建立了一套的體系之後，其實某程度上有一天都未必是歸澳門的、這個就真的是很多問號、 給很多澳門的投資有很多的優惠啦、去吸引到人過去啦。 我前一兩年 都過去見過一下，就其實很多銀行在那裡，即內地的銀行在那裡開了分行了、全部霸了位了、 但這個就跟之前前海其實、差不多啦，或者是上海的自貿區其實、林林種種的一些咁樣嘅做法，其實都試過唔少 啦。即係霸咗位係咪能夠發展得到咧？係咪規劃得到出嚟咧？ 當初嗰五六年前，即係講話前海要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你冇講銀行啦，就即係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嘅團體或者係一啲公司都喺上面開咗好多分行喺度。但實際上嚟講，五六年落嚟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個成效啊，唔好話選址啦，話實際上其實真係有冇咁多人去使用嗰個空間或者係使用嗰個體系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所以你哋会见到，即系真正嘅一笪地方咧，虽然话规划上会喺政策上会帮到手，但实际上嚟讲，一笪地方嘅建立同埋形成咧，唔系净系政策咁简单。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朗显同学，知道你喺而家社会动荡嘅时刻，要揾工做，遭遇到好多挫折。无论年青人有几唔啱，当权者同埋雇主。都不可以咁易放弃佢哋。宋恩荣，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嘅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唔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嘅机会，得到平等嘅待遇。 不同性倾向同跨性别人士都唔应该受到歧视。 多啲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咧，系粤语长片同埋港产片嘅前途。好多人都话咧冇前途啦，系唔系真系冇前途咧？嗱，听听。我哋主持人邓达志、刘天赐同埋嘉宾几图讲下啦。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麦嘉俊啊，有关呢、這个半年嚟好多嘅示威啦，其中咧就有啲公务员就被捕嘅，被拘捕咗啦。咁但系嗱，佢被捕咗，但系又未真系告佢啦，有啲未起诉啦，有啲就可能系保释中啦，有啲甚至系踢保啦。好啦，咁个问题就系、究竟呢啲公务员系咪能够继续做佢嘅即系工作咧？咁嗱喺立法会会议上咧，有人就问到公务员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啦，咁啊，佢嘅回答咧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啦。佢咁嗱，公務即係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係要停職嘅，被捕嘅公務員要停職。咁問佢有幾多，佢就話極少數。咁問佢再問有幾多，佢就話核實當中。咁但係咧就係話如果佢停職咁。 点处理咧？ 系啦，一来就系 薪水啊， 薪水就可以有一半嘅。 嗯， 咁然之后，如果到最后冇事嘅，咁啊俾翻你，咁又唔使做，又有薪水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佢哋其实又未 定罪啊， 法庭未判噶嘛，咁系咪就要停职啦？咁同埋系佢答问题嘅时候咧，就有人问佢，究竟嗱有啲议员踢咗保，咁。系咪 公 务员 踢 职啦？系啦，吓公务员踢保嘅时候，系咪仲要停职啦？ 嗯， 咁。根據羅志光的講法咧，就係話都要停職，因為警方調查緊，咁可能，咁 成個司法程序都可能好耐啊，即係。 係啦，因為 而家都6000人啦。 係啦，咁你嗱踢保嘅意思就係警方咧就係又唔可以落案告你，嚇，咁佢提供保釋俾你，你唔要嚇，咁佢又告唔到你，咁仲係查緊嘅時候，咁都要停職嘅話，又係咪有問題咧？嗱，不如我哋先問一問啊，就 是、 電話裏邊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先，梁酬庭， 你好，梁酬庭，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喺啊，對於羅志光嘅政府嘅而家呢個態度，你哋點睇啊？ 我啊覺得就係好曖昧咯。 嗯， 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佢係被法庭定罪嘅話，你點做都得啦，係咪？根據公務員條例就係話，你炒佢又得，你俾個適當嘅懲處佢亦都得，係咪？ 停職跟住之後嚇， 係啦。但如果你話咧，而家啱啱嚇佢所講嘅咧，我哋就真係拗曬頭嘅。 嗯， 即係嗱，第一，如果佢唔係屬於係紀律部隊嘅人，係咪？即係佢唔係執行法紀嘅話咧，咁你話叫佢停職，咁對呢一啲人嚟講咧，即係嗰個影響性咧，就一定係有噶啦。 嗯。 咁第二咧，因為你同執法嘅人員係有分別啊，即係紀律部隊，因為你出去拉人噶嘛，係咪？你維持呢個治安噶嘛，係咪？你如果你衰咗嘢嘅話，你點可以繼續執行你嘅所謂嘅神圣任務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嗰啲文職嘅同事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話佢因為某些即係罪行係嘛？涉嫌某些罪行嚟被拘捕嘅系嘛，但系咧你又起诉佢，又未起诉嘅，咁法庭都未定佢系一个罪人，一个罪名俾佢嘅话，咁你又用乜嘢嘅情况？你而家要佢停职咧？ 佢之前好似就系话用公务人员管理命令第13条，即系停止行使职位里边嘅即系第一项 C 啊，佢讲紧即系一个人员嘅行为咧，如果正系受到审讯嘅时候咧，咁啊，但系如果佢继续去行使佢嘅职位嘅权力咧，同埋职能咧，可能系违背公众利益，即系呢个系要行政长官嘅判断嚟嘅，系嘛？ 系啊，呢个系一个最高个当局嗰个判令嗰个人啦、啊，系咪？但系几十年嚟咧，我哋睇见啲事件嚟讲咧，一般即系话唔系话未经法庭定罪嘅文职人员嚟讲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等佢判完之后，系嘛？先。即係執行嗰、那個，我哋叫做執行交法嘅。 嗯。 但係咧，如果你話法庭未判嗰陣時候咧，你停佢職嗰陣時候，正如大家都要諗到一樣嘢啦，你停佢職，佢收半人工。 嗯。 好啦，當佢法庭判佢無罪嗰陣時候，你又俾翻嗰半佢。 嗯。 哇！嗰條友冇著數。 嗯。 嚇。係咪又唔使翻工又可以收銀？係咪？咁、但係你要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在現實的環境裏面來說，一般的文職的同事來說，我們看不到就是說有普遍的個案會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就是那個標準是不是 看到一些高買的、是嗎？有些同事是高買的，那他們都是被拘捕的、都是法庭未判他的、是嗎？但他仍然是上班的、一樣是照做事的、是嗎？他是等法庭的判令出來的、咁點解呢啲又唔停嘅職咧？ 但而家好似就係、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點解即係一啲正常嘅刑事行為又唔即係未定罪未停職啦？咁但係而家就好似係即係參與緊一啲即係公眾活動，或者甚至乎係即係當然係被定性為違法啦。咁之後就被拘捕之後咧，咁好似就係講緊話，咁啊當咗佢哋其實係違背緊一個公眾利益，所以咧係有機會會被停職。而我哋見到啊，即係被停職嗰個咧，分分鐘唔係半。 数喎，其实系全数嘅，即系如果你用一丝嗰个嘅条款去做嘅话，咁啊实际上嚟讲都相当之多吓。 系，咁所以你事实上你系冇一个清晰嗰、那个指引喺度咯，你政府自己本身都冇一个好清晰嘅指引，你而家出咗事之后，你而家先至话去吓，即系。你俾人的感覺係選擇性嗰個執法啦， 嗯， 係咪？我相信呢樣嘢嚟講咧，喺公務員嗰個隊伍裏邊嚟講咧，大家都好關注嘅，就特別呢次嘅，即係呢一次嘅運動事件啊， 嗯， 啊、有同事被拘捕係嘛，被警方、嗯、即係叫咩擔保啦嚇、 啊，嗯， 即係除外咁嗰啲啦嚇，咁呢啲幾廿人喺度，咁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之前是没有讲明亦都没有很清晰话俾同事听、嗯、是不是你干犯了这些事件的时候呢我是会停你职的。 明白。 有权停你职的。 啊、但是两手停啊因为呢即是而家当然啦即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但实际上来讲、政府呢即是睇嚟佢哋个解释呢都好浅白嘅都好直接嘅就是讲咁、我哋过去来讲即是就算公安条例都好啦即是不反对通知书不嬲都会发嘅咁其实过去一几个月里面都有好多嘅即是貌似会和平嘅示威集会咁样都其实都不反对通知书啦因为其实佢哋又会觉得啊每一次的和平示威集会之后呢总会是带着暴力的。咁其实已经有好多以前是约定俗成大家明白的嘢其实过去半年里面都不断地有一些即新的做法以至到即政府亦都喺之前啦而家冇啦咁样立咗个紧急法㗎嘛咁反蒙面法嗰啲都出个台。咁其实所有嘅嘢佢都会话咁其实作为公务员我哋已经有清晰嘅指引落到嚟呢啲系本身系违法嘅。你一出到去我捉到你就系、是、警察会捉到你。咁实际上嚟讲，我有权系认为你系会违背个公众利益嘅，因为实际上嚟讲，我之前做嘅所有不反对通知书啊、唔发，甚至乎系即系反蒙面法，全部都系因为我认为而家个状况系反，即系同公众利益相违背嘛。咁所以喺个政府嗰个古仔嚟讲，其实讲得明嘅。咁如果系咁样的时候，你哋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会点样去处理？ 呢、這个咪叫系突发性嘅嘢、啊，你随想曲咁样去做一样嘢出嚟咯。 嗯， 你现实。你个指引唔系咁噶嘛？ 嗯， 系咪？你现实上嘅嘢，你而家又紧急法，系你随时都可以转换嗰、那个嗰、个即系游戏规则啦，系咪？ 嗯。 但系你要谂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你事先有冇讲明，系咪？即系话你如果出去示威抗议嘅，嗱、好多同事会觉得，我如果有嗰个不反对通知书，我出去集会嘅话，其实是合法噶噃。 系 咪？好啦，你喺集会嘅过程里边，可能。出现导致咗啲意外，咩引起发生？你突然间话取消，系咪？咁变咗非法咯噃，系嘛？好啦，咁你如果不幸地吓，俾、人哋喺当时就俾人拉咗，系咪？咁喺咁嘅环境底下嚟讲，如果佢照过去嗰、那个、即系规矩嚟讲咧，佢系未必系会受到吓，即系话好似头先所讲，你停职。系咪？佢完全系冇理解到呢样嘢，佢系唔知道。 同埋而家 讲 法就 系、 甚至话踢咗保啊，都系继续停职嘛，因为警方调查紧啊嘛，你点睇咧？ 系咯，喂，你调查紧嚟讲，你都唔可以话呢件嘢系有罪噶嘛？系咪？你要谂一样嘢，即系佢系疑犯嚟啫嘛？系咪？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你话你又要俾半身俾佢，系咪？嗱，我好执着呢样嘢嘅，即系话。你一系你就吓、宣布佢系嘛，即系 停就停， 纪律处分， 处分就处分， 纪律处分。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其实你等咪等法庭去判咯，系咪？佢有咩公众利益啫？佢 A 位做唔到，佢调去 B 位，系咪？ 好快讲，问一问你哋联合会会有啲咩跟进嘅工作？ 嗱，我哋一定系 简单几句吓， 问翻政府究竟你最新嗰、那个最清晰嗰个指引 系 嘛？你几时会？吓、好详细话翻俾啲员工听先，因为大家都会可能踩落个氹度嘅。 好，唔该晒你梁筹庭，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澳門政府的歡迎晚宴，他在晚宴上表示，澳門特區前進步伐堅持有力，回歸後澳門和祖國不斷合作，融入國家大局的廣度和深度不斷發展，經濟增長態勢不斷穩固。又提到澳門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表示，回歸祖國20週年來，是澳門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期，亦是澳门同胞共享伟大祖国尊严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又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的全面贯彻、中央政府和祖国的大力支持，以及特区政府的积极作为和社会各界团结奋斗。警方拘捕四人，包括一名学生，冻结资金7000万元，他们涉嫌洗黑钱以及涉及名为星火同盟的网上众筹平台。警方表示，财富调查组拘捕三男一女，介乎17至50岁，他们声称在网上众筹支援反修例事件的被捕人士，但有空壳公司将有关资金用作购买个人投资保险产品。警方在行动中检获13万现金、6支箭、2支镭射笔、价值16万的超市现金券收据，以及大量个人防护装备。社福界发起香港人权法案请愿游行，希望国际介入香港人道危机。他们由湾仔游行至8个国家驻港领事馆，游行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历时大约4小时。社福界罢工委员会发言人曾纪南估计，有大约2000名社工界人士和市民参与游行。游行期间有参与人士一度走出马路，防暴警员到场呼吁他们返回行人路。曾纪南表示，游行人数超出预期，行人路空间不够应用，所以要求警察开通一条行车线疏导人流。经沟通之后，警方愿意开放半条行车线给他们继续游行。他估计社福界3日的罢工有5000人次参与，希望作为社福业界主动走出来，形成总罢工，令政府回应市民诉求。警方继续调查粉岭公路昨日发生涉及九巴的严重车祸，一批死者家属下周到葵涌公众殓房认尸，6名死者中一人是社署职员，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哀痛。至于13名留医的伤者，有一人情况转为危殆，另一人严重。警方、政府化验所和路政署派员到粉岭公路取证和了解情况，又拍照记录。涉事路段的防撞栏严重凹陷，部分位置完全扁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薄雾，听日早晚清凉同有几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开咧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有意外，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咧，较早前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咁而家最高车速限制咧系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上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家交通系正常。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嘅交通大繁忙，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咁而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通往九龙城出口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啊，支持啊，捧场啊，支持啊喂！ 12月23号下午3点有开心旅游玩转公展会， 开心日报的梁荣忠、林超荣、黄桂林还有彪爷会同现场观众玩游戏， 同场还有 BOB 天堂鸟叶巧林和卫斯同大家唱歌表演， 约定大家12月23号下午3点 铜锣湾维园公展会大舞台， 到时见。 我想学多些有趣的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评论员系麦嘉俊， 你好。 我哋刚才就倾紧咧，系喺。今次嘅運動之中啦，咁有好多公務員都有參與嘅，有啲人就喺現場就俾人拉咗啦，咁各種原因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公務員被人拉咗嘅時候，佢係咪要停職咧？根據政府所講咧，就話要出半身，咁但係你睇翻而家嘅一啲公務員一向嘅紀律嘅一啲規矩咧，譬如話喺而家公務員紀律事宜咧，就係嗰啲正式嘅紀律行動咧，係講緊咧就係嗱，睇翻以前啲文件咧，就係、是、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嘅公務員咧，咁所屬嘅部門就可以向佢哋採取正式嘅紀律行動。咁啊，所以喺琴日有議員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咁而家都未正式有法庭嘅裁決，咁點解你要停人職咧？咁佢就話：喂，呢個唔係正式嘅紀律行動嚟嘅，嚇，唔係正式嘅。 即係實際上，即係點解話我哋今次呢半年裏邊咧，即係除咗喺街上面發生嘅事多咧，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原有嘅制度咧，即係點樣嘅應用或者點樣理解咧，都。受到好多嘅爭議，或者即係又得到相關廣泛嘅討論，就係咁簡單一個即係公務員白紙一字寫到明嘅即係一啲條文啦，正常嚟講就好似可能政府咁所講話，咁你即係受到一啲刑事嘅檢控，或者有機會係覺得都應該係會進入咗一個刑事嘅法律程序嘅時候，咁我梗係即係有理由停你職啦，係咪先？即係根據個做法咁啊嘛。咁頭先其實咧喺即係同阿梁酬庭去傾翻呢一樣嘢之前咧，就係、是、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啊。其實佢提到有一點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去思考一下嘅，就係、是整體嘅大格局嚟講的，而且確就係喺街上面喺違法活動上面可能俾人拉咗啦。但實際上嚟講，所謂嘅違法活動咧，其實本來可能係合法嘅。咁但係可能就即係可能講緊係一啲有不反對通知書嘅集會啦。咁但係跟住之後，可能中間你突然間改咗話，我哋而家已經提早完成啦，咁啊變咗做一個非法嘅集會。咁你嗰度嗰一轉，其實講緊嘅唔係一個大格局嚟嘅。可能讲紧嘅系一啲真系执行上或者系成个前线里边嘅状况，跟住之后到最终咧，而家就可能系有机会吓，我哋都唔知道，当然被人检控嘅公务员其实系落啲咩罪啦。咁但系呢个头先系一个好嘅例子，就实际上嚟讲喺过去半年咁混乱嘅局势里边咧，你落到去一啲咁即系公职人员上面嘅一啲点样去跟进事件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争议性喺度。 同埋究竟即系因为咩事被拉咧？其实有好多不同嘅种类啦。有啲可能真系积极参与嘅，咁亦都见到有好多人系可能行过嘅，可能讲咗几句说话，咁啊被警察拉咗嘅，咁嗰啲系咪又要停职咧？咁因为跟翻以往嘅一啲规矩咧，就系、是、根据公务员人员命令啦，头先阿麦嘉俊都读过一次嘅，就系话其实系要因为嗰个公务员正系受緊言訊，而俾佢繼續做佢做緊嘅公職嘅話，係會違背公共公眾利益的話咧， 咁可以咧，行政長官就係停止佢即係停職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咩叫做違背公眾利益啦？ 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模糊啦，係咪？即係尤其是喺個社會個撕裂咁大嘅情況之下，即係喺個政治對立咁強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行政長官而家講嘅任何一樣嘢話違反緊公眾利益，我諗其實起碼都有相當大嘅廣泛市民都會質疑呢件事情啦，係嘛？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嘅就係講緊實際上嚟講，咁即係點樣先至有一個政府內部嘅説法？即係點樣去講啊？某一個特定嘅工種或者特定嘅一個公務員嘅個職能係因為要繼續去履行佢嘅職能而會有個公眾利益。個公眾利益其實係啲乜嘢公眾利益咧？咁我諗頭先其實梁朝廷裏邊都有講過，其實政府都應該。要去解釋多啲， 講翻清楚，因為根據梁朝廷所講，譬如以往有公務員高買，咁係會繼續做佢嘅嘢嘅，咁、你審咗先講啦，先睇下有咩紀律聆訊啦。咁但係即告緊你呢啲高買嘅罪行都係刑事罪行啦，咁係。唔被認為係違背公眾利益。 係啦，個公眾利益究竟係講緊我哋一直以嚟話公務員即係處理一啲即係公職上嘅功能上面係要不偏不倚啊，保持中立嘅一種啦。即係如果係因為咁樣，因為個政治嘅參與而令到你唔能夠咁樣做，而且即係而家直情係檢埋控添咁樣，咁係咪係呢一方面得到即係一個比較大嘅質疑咧？喺個公眾利益上面，咁呢啲全部其實未講清楚，暫時就依然都係即係用翻一個公務員嘅。嘅一个管理命令嘅一个解读去话翻俾啲公众知，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可能真系需要多啲嘅解释咧，先可以释除到公众而家嘅疑虑，因为始终系涉及公帑噶嘛。 嗱、大家听紧嘅朋友又点睇咧？公务员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有张先生啊，张生， 张生你好， 系请讲。 头先你哋所讲，我都非常之同意嘅。佢即系根本佢而家政府嘅带头咧，就破坏即系现有嘅制度。咁根本你未法庭一個喂，一定要審判咗先至法定咗罪先至係罪犯嚟噶嘛？你即係未審先判啦。呢個就係政府帶頭破壞現有嘅制度啦，繼續白色恐怖啦，執法即係不公啦。咁好似點解相同嘅嘢唔係派翻落去警察嘅？警察嗰個揸住架電單車去撞人嗰個，啲明顯嘅不過你政府嚇同埋警方包庇佢嚇唔告佢，咁啊變咗佢成世都嚇不被檢控啊，咁佢又可以逃避罪責，同埋即係好其他好多嘢即係唔公平就話，喂佢差佬調查，哇你成世喎，佢特登玩啲公務員係咪先？呢個警方 因為如果有譬如話有啲被告嘅人去踢保，咁代表住咧，其實警察係冇足夠嘅證據，即刻即 係 拎上法庭 啊嘛。佢要調查，佢冇話嗰個調查嘅上限噶嘛。一世都得個幾十年都得。 可以係好長噶，所以係。 係啊，咁啊唔公平。第二，有呢、這個誠信破產嘅特首林鄭，即係完全冇良心，揞住良心咁嚟做嘢嘅。話佢任佢全職嗰條條例咩公眾利益，喂嗰啲強姦嗰啲，你都未咁做啦，犯非禮罪啊！貪污你都未即時咁啦，係咪啊？你都等佢嚇， 明白 咁咗先至懲罰啦，係咪先？ 好多謝張先生嘅意見啦。咁啊，見到之前有冇強姦或者警察有冇強姦嗰啲未知啦，即係其實係因為嗰單案都暫時未有更多嘅資料啦。咁但係的確就係如果話警察佢譬如話有一單係虐待過喺醫院裏面打嗰啲老人家嘅，咁有啲比較明顯嘅證據咧，咁佢哋都會暫時停職嘅嚇，嗰啲係會停職嘅。咁但係正如剛才張生所講啦，其實有好多警察喺呢件事件上面，譬如俾人見到有一啲行為都好奇怪嘅，繼續俾佢做咧，大家都會擔心嘅。咁嗰啲係不受影響咯，當然就係、是、嚇。這個就係、是、我諗有好多即係市民會覺得點解係有雙重標準喺度咯。 頭先張生都已經講咗，其實佢哋個即係作為市民上面嘅疑慮啦。咁實際上嚟講，即係當然如果依樣嘢即係參與埋喺個即係警察個執法裏邊，佢哋應唔應該受到即係另外嘅法律個嗰個制裁，或者係講緊要跟進嘅話，咁呢個更加複雜嘅議題啦。咁但係就算如果你話講緊而家即係公務員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就係一直頭先我哋講緊嗰三條，究竟 而家已經係進行緊研訊，或者係即係點樣去判斷佢嗰個公眾利益依樣嘢咧？其實拗嚟拗去睇嚟咧都有排拗，因為依個真係暫時嚟講咧，你可以話因為社會嗰個局勢發展到去到而家依半年依個程度咧，所以咧有好多嘅即係討論，究竟應唔應該講緊係屬於公眾利益依樣嘢咧，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爭議性。 监警会可以说是再次成为焦点，在止暴制乱时候又要保持住警方的士气，监警会要改革的难度是不是很大呢？ 自由党党魁立法会议员钟国斌， 反过来我觉得反而仲公平，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应该有特权。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文兆坚， 警方是真的不想有任何的监管权力加强，反映他就不是真金，他怕红炉火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嗰次屋企天花渗水，我揾管理处帮手同楼上业主倾，佢哋好快就请维修师傅检查同整翻好，大家街坊凡事好商量。 嗰日楼下住户话我屋企厕所渗水落佢哋度，梗系即刻处理啦。呢个系业主嘅责任，保养好层楼，大家都住得舒服。 想揾楼宇渗水嘅资料，上屋宇署或食物及环境卫生署网页啦。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has been given a powerful new mandate. 英国大选，保守党咧就系大胜啊！ 中文大学课程嘅讲师陈伟信， 有啲支持工党嘅都选择去投咗保守党，觉得与其等脱欧系不断地拖落去，不如你搞掂咗件事之后，我哋英国重新上路啦。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是自由風，自由風，仲有十分鐘多啲嘅時間啦，我哋轉轉話題啦。 好， 係啊，麥家俊，我哋傾傾就係長遠房屋策略咧。咁嗱，有啲數字咧，咁我哋成日都聽 啲更新啊，今次係咪？ 係啦，咁啊，因為呢個長遠房屋策略做乜嘢嘅咧？就係即係每年係計算一下一個長遠，我哋要起幾多屋啦，估算一下啊，即係十年八載之後 用量嘅需求啦。 咁我哋究竟即係其實又關乎到成個房屋嘅供應啦，咁亦都關乎到咁啊土地又點準備咧？究竟爭幾多咧？或者係咪能夠解決到嗰個問題咧？即係長遠嚟講，咁嗱最新嘅一份報告咧。就簡單嚟講啊，大家有成日會聽到一個數字，就係48万伙啦，就係2014年嘅時候定嘅，就係話十年之後嘅總房屋供應目標就係48万伙。咁但係咧呢個數字咧就一路喺度減緊啊，減下減到最新嘅啱啱公布嘅長策第三度調低總房屋供應目標到43万伙，比原來嘅目標咧。再減20000，咁即係咩意思呢？簡單嚟講咧，就係個數字就好聽咗啦。因為咧之前咧就因為種種原因咧，就係會發覺嗰個缺口啊，我哋成日講個缺口就係有67000個，即係欠缺嘅供應房屋數量67000個。咁而家咧就由於嗱個目標減低咗啦，另外咧就係因為嗰、那個建屋進度咧就可望加快啦，咁個缺口就減到29000個嘅，即係代表住咧嚇未來嗰個房屋供應嘅缺口咧就大幅減低啦，就係由67000個減到29000個，係咪好消息咧？咁嚇， 呢個就好似即係亦都引嚟咗好多建制同埋泛民兩邊咧。都唔係好滿意，即係政府依邊嗰個嘅解釋喎。因為第一啦，就係、是、第一個嘅意見咧、就係、是、其實你講緊48万落到43万咧，其實本身嚟講差距依然都係相當之大嘅一個鴻溝嚟嘅。即係以而家現時即係輪候公屋啊，或者即係輪候即係我哋嗰個房屋供應嘅家庭數目，其實依然都係要等好長嘅年份啦，即係已經達到去4.5至5年啦。咁咧就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咧即係呢一樣。仍然是杯水车薪。第二就是有一些即技术上的分析，其实黄远辉都好像有讲，就是只不过在政府里面在那个即那个分析的基数，即是他认为每一个的预算上面其实都是讲用一个家庭的人口有多少来计算究竟即建屋的数量或者是建屋的需求有多少。那么基数喐了呢，那其实即那個成績嘅量例咧就唔係太難嘅，即係其實玩數字啦，即係質疑緊政府。咁好似即係呢方面咧 即系两个唔同嘅阵营，黄蓝嗰边都唔系好满意咁样。 系啦，政府个解释咧，陈凡解释咧就系话，即系运输及房屋局长陈凡啦，佢嘅讲法就系话，点解嗰个总房屋供应嗰个目标系减咗嘅？个原因咧就系因为统计处去计嗰个住户数目嗰个增长咧就冇以前咁多，咁所以即系话需要嗰个房屋咧就比以前预计系少啦。咁另外咧就系差饷物业估价处推算咧嗰个空置量啊，私营房屋空置量咧就嗰个调整就有收窄咗，咁即系代表咧系嗰个数字令到嗰个供应咧无形中又多咗，咁所以目标长远供应个目标又可以减啲。好啦，咁啊。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电话里面有立法会议员，也是房委会的委员柯创成的。柯创成你好啊。 你好柯创成。 是啊，两位主持听众你好。 怎么看这个数字 啊？其实这个数字呢，按陈凡局长讲呢，确实就好像有些的挺靓的数字啦。但是实际上你会见到呢，其实这个数字呢反映到呢，其实我们现在在那个轮候册里面呢，都是未能够有效去解决那个房屋单位供应的问题的。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呢，其实长策本身呢它的初心呢就希望即是能够是帮到一班轮候紧公屋的朋友去解决它居住问题，特别是住一些恶劣的居住环境。 都仲是很长喎，现在。 是啊， 五年几的其实。 年是啊，长策2014年呢就定了48万在未来10年48万伙。2015年呢就变成46万伙。咁2018年咧就变咗45万伙， 而家43 出呢个报告啊，43万伙。其实佢而家嗰个嘅即係数据嘅分析呢，听落呢就好似係几舒服，喂真係好似空间大咗。但实际上呢，我自己认为呢其实都系严峻嘅。另外呢，对于呢个数字呢，我就成日都批评政府呢，其实就系玩弄一个数字游戏。因为你会摆出嚟，你会见到呢其实你点样做都好，个缺口仍然都存在嘅。咁就反而就係政府真係有冇決心呢去加大力度去做，點樣能夠解決而家當前即係社會上最關心市民最緊張最深層次嘅矛盾嘅房屋問題咁樣囉。 咁但係嗱，嗰個缺口，所謂個缺口就真係睇你睇佢個數字係減咗㗎嘛。咁代表住政府係咪真係有啲嘢可以放慢啲做咁呢？ 我就唔好同意嘅啦。我尊重佢而家呢一个嘅方法，但呢个方法我认为呢喺下年嘅时候係应该係要再諗下点样将佢完善啦。譬如係咪都应该要有啲嘅指数係反映到实际而家嗰个即係轮候情况呢。第二样嘢就係个目标，就係你呢个调整咗之后个目标呢，其实都面对緊你随时係交唔足货㗎喎。因为好清楚一样嘢，你呢个就係一个叫估算嚟嘅啫。这个估算呢亦都有好多因素去影响到嘅。譬如我举例，而家政府成日讲緊嗰个繁复嘅行政程序，土地改划平整嘅，包括嚟立法会攞钱都有好多变数㗎喎。因为其实我哋自己观察到呢，由佢话搵块地到佢真係起呢，3年系走唔甩嘅。咁你仲要起呢，咁呢啲亦都系正正面对緊一个所谓嘅好大嘅变数。咁你咪老实讲句坦白，你最终咪有机会系交唔足功课囉，亦都完成唔到呢个目标囉。所以我觉得啦，目标归目标，但我哋好清晰一样嘢，而家摆在我哋眼前嘅系铁一般嘅事实系乜嘢呢？就系我哋而家有接近呢系26万嘅轮候嘅册轮候人士，由以往讲緊轮候3年变咗而家轮候到5.5年。我估计呢嚟緊呢个数字呢会超出6年添。咁你话俾我听啊，陈凡政府，你话俾我听，究竟你有冇咩办法真系去做咯？因为讲嚟讲去，你嗰个土地，你唔去谂办法去加快嘅话，你仲会一个问题出现咗系咩呢？就会俾其他友党，即系其他立法会入边唔同嘅政治板块觉得，喂，如果咁样样嘅，咁你就唔使讲其他啲乜嘢，引用土地收回条例啊，明日大屿啊，或者去觅地建屋啦。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啲嘢咧。就即系政府不能够做到自欺欺人咁样样咯。 但我仲成头先你都有讲过啦，即系其实即系长策系一个目标嚟，即系一个理想嚟嘅。就依个理想究竟系48万或者系43万咧，即系其实都是一个好长远嘅目标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其实而家头先你都讲啦，已经系轮候去到5.5年啦。大家更加关注嘅可能唔系长策里边多与少嘅问题，而个建屋数量同埋速度问题。喺过去嗰几年里边，即系似乎。即系由政府开始去调整，即系头先讲话2014年呢、這个呢、這个作为一个基数啦吓。过去嗰5年里边，其实每一次嘅建屋量好似都唔系话令到公众能够释除疑虑，即系嗰个目标差距好似越嚟越大，系嘛？ 其实我哋会见到咧，喺以往咧呢个差距系存在嘅。 系 咁，当政府提出咗就话将嗰个公营房屋同埋私人楼宇嘅比例咧由以往6:4改到7:3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缺口咧就更加明显嘅。 系 我过往喺立法会唔同嘅委员会上面，我都即系促请政府咧要尽快去交代嗰个建屋个量，因为嚟讲起一样嘢，你摆在眼前，你转咗7:3。70%嘅資助房屋，30%嘅私樓。以今次為例咧，按道理就係301,000就係嗰個資助出售或者係公屋啦。咁就12.9%咧就係私營啦。咁我覺得其實你基本上你係冇辦法達到標啊嘛。咁而事實上都擺著眼前話俾我聽，就係話你一定要諗下你呢個初心，你唔係為咗追逐呢個數字遊戲，你要話俾香港人聽，話俾市民聽，話俾居住喺啲惡劣環境嘅基層市民聽，我有一個希望啊嘛。而家就由你嗰個所謂揾到塊地，到改劃，到行政程序，以至乎到佢部門啲 file 遊嚟遊去，嚟到立法會，嚟到 panel， 嚟到財委會，其實你都係一個係好長嘅時間。咁你最终系点样呢？最终市民呢就等到颈到墙之余呢，如果对于政府你处理呢个房屋问题系冇咗一个叫做信心囉。 咁而家见到啦，即系所谓嗰个数字嗰个缺口减少咗啦，即系呢样嘢我諓即系等緊公屋嘅市民呢就即系唔系好理解嘅。咁但系对于等緊公屋嘅人，而家话等5.5年啦，咁如果个缺口少咗，其实对于等嗰个时间又冇乜影响，因为反而系因为仍然有缺口系会等长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這個理解正確嘅，因為其實關鍵點呢，從等緊嘅朋友嚟講呢，佢覺得喂你話俾我聽即係幾時有屋俾我，第一第二就是你一個確實嘅量㗎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就是你係喺個數字一個預計目標之下做一個延展嘅話呢，你只係會令到成幅圖畫呢更加模糊，更加俾我哋唔同政黨嘅板塊呢去批評你呢就玩數字遊戲啦，或者基本上你根本係忘記咗長策嘅初心囉。我就成講一句說話啫，如果政府係的起心肝去解決我哋香港房屋問題嘅，我唔該佢就應該係大刀闊斧，喺多管齊下嘅方法增加土地供應。你講嚟講去你冇麵粉點做麵包呢？咁但係睇到運房局同發展局喺覓地建屋嘅策略上面呢，其實我都認為佢哋係唔進取嘅。咁好啦，咁咁多年嚟嗰个所谓嘅修例嘅风波引起到而家我哋香港市民都觉得喂你要去解决啲深层次矛盾喎、你唔可以真係即係有心做，有心好似就无力咁样，我觉得更加对于政府嚟讲呢係俾唔到市民一个信心囉。 见到佢其实而家公营房屋嗰个预计起好嗰个量呢，2021年开始呢个数量会加啲嘅，即係话有24,000个单位啦，相比起譬如话2020到2021年呢得13,000个，又多咗几多下嘅。会唔会係过多两年呢嗰、那个轮候嘅时间係可望会即係计出嚟条数减低啲呢？ 這個我們可以見到呢是有這個機會的，但是正如剛才我所說呢，機會很多時候都是要透過政府在不同的方位上面去創造出來啦。另外就是真的要達標，因為其實我過往對於政府的處理房屋問題的速度以至乎到那個所謂的誠意呢或者個力度呢，我覺得是不足的。講來講去的觀點，如果你們自己部門同部門之間、局同局之間，以至乎你去覓地建屋個過程入面，你真係唔縮短啲程序，或者你唔加快啲程序嘅話，或者唔同步行嘅話咧，最終面對緊就係得個空談。只係面對緊咧，就我哋好多街坊仍然處於水深火熱，解唔決唔到佢嘅房屋問題咯。 好，唔該曬你， 唔該曬阿創成， 多謝曬兩位，好，拜拜， 多謝曬。阿創成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房委會委員嘅。嗱，睇翻嗰個數字咧，即係。而家預計，譬如話，即係個需求減喎。如果呢個數字，相信都係一啲即係都未計翻呢幾個月發生嘅事啦。 點 睇啦？嗱，計翻呢幾個月發生嘅事就係，好似有好多朋友開始講移民啦。咁會唔會話喂，真係嗱咁大嘅變動之後呢，其實而家講緊嗰個長遠房屋策略嗰啲數字都要慢慢。 我覺得其實呢講長遠房屋策略呢，即係呢一個有一個長遠嘅計劃呢唔係唔好，但係實際上頭先柯創成都點出過個重點啦，實際上講個速度嘛。現階段嚟講，如果成日我哋就當房屋係一個而家社會上面其中一個非常之深層次嘅矛盾問題啦，即係我哋都冇話政治問題啦。 喺呢一个情况嚟讲，系的而且确实实在在有二十几万嘅户嘅居民系等紧上楼， 系等紧五年半啦，平 均系等紧五年半啊嘛。咁实际上嚟讲，讲紧嘅就唔系你长策里边话几时达标啦，系个速度系嘛、嗯？你只不过讲由四十八万至到变咗四十三万，系讲紧话以而家嘅速度，我做咗达标啫、 嗯。 但实际上嚟讲，而家嘅速度系要加快啊嘛。呢、這个先至系头先阿欧嘉玲女士所讲话，会唔会系嚟紧嗰一段时间，佢哋嘅建屋量由而家一万三千个去到二万四千个，会唔会可望去追返呢一个咁嘅缺口呢？呢个系冇错，呢个先至系真正香港市民。